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5点，升93点，成交金额476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0点，跌5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6蚊，跌20蚊；阿里巴巴217蚊，跌11.2；美团267蚊，跌12.2；小米集团33.2，升7.5；京东健康143.5，跌21蚊。盈富基金26.66升6仙，阿里健康21.2跌2.45，海尔智家26.5升7毫，友邦保险94.4升3.5，港交所420.6升7.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3，英镑10.506，瑞士法郎8.714，澳元5.898，加元6.035。新西兰元5.522，欧元9.466，每百日元对港元7.4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48点，升91点。港金现价报17,53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96美元，卖出1,899.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啊。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达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啦，近住碧街啊比较挤塞，就系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啦，近住碧街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啦，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去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另外啦，较早前咧，漆咸道南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咁车龙都有待消散嘅。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咁提一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咧就已经通车，咁有六条嘅龙运巴士路线，包括系 A33、A33X。A34、E33、E33P 和 NA33 号呢都会改经新隧道，还有就会停在屯门的赤立角隧道的巴士转乘站。受影响巴士路线呢就不会经这个青屿干线，详情都是留意巴士公司的网页。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入口方向机场、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系咯，有呢啲 course 读嘅咩？ 家务助理都系一读，医护支援人员培训计划。喂，佢系读咩我就唔知啦。不过断估都唔系家务助理啊嘛。 要知道新一辑劳工处典次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典次》，入面由陈建安饰演嘅阿史，究竟点样加入典次？ 咁就留意住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江子豪、阿史三五成群同途遇见。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 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嘢。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咧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清真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桂花田同曾志豪，仲有我哋二台啊，风骚快活人嘅听众朋友。 哎呀，我仲以为咧，今日可以一翻嚟就讲啦。早晨啊，202啊，跟住发觉真系我上次讲早咗两日。 咩啊？ 未到 年啊？ 系啊，未到2021，今日先28号啫，真系 都好想快啲过今 年。系啊， 仲要系12月有31号啊！ 系啊，即系好似咧，我哋玩嗰啲叫做pair牌咧，财大啲啊，大啊！大啊 ，pass 啊，系啦，即系中间冇人想浪啊，即系而家嚟到呢一个咧， 快啲过， 系啦，好想快啲玩呢个 blackjack 21啊，咁样，喂，咁啊呢几日个假期又放晒啦，终于都，喂，我想话咧呢个算系我第一次咧，我感觉上啊， 咩啊， 好似系咧享受咗呢一个圣诞长假嘅，即系唔计去旅行嗰啲啦，如果香港咧，我觉得我呢次都几放纵自己咧，好似由24、25开始咧，我就已经。即系进入咗呢一个游戏状态咧，连续几日都系咁样，唔系啊，即系喺屋企诶同屋企人玩啊，或者咧、即系所谓去庆祝下咁样咧， 参加活动， 即系将啲工作摆低， 完全摆低啊，好啊，盘艇咁滞啊， 咁好咯，系啊，系时候佢要释放下，即系其实咧，因为咧，即系呢个礼拜即系25号，我哋今日都要翻工啊，系咪？ 系啊， 放咗工之后咧，其实咧头等我哋有两日半假期噶嘛，叫做 系啊系啊， 咁所以就参与到都几多啊？你去咗边啊，鹏仔？ 嗱，我咧就呢个圣诞当天做完节目咧，咁就去咗咧攞呢一个有啲我咪 系、你话系买黐差 啊？ 有 咩买黐差啊？ 唔系 high tea set， 我买 high tea set 嗰啲系酒店， 酒店咧将嗰啲 high tea 咧就变咗做外卖都可以，咁如果咪佢冇生意啦嘛，咁我咪试下帮衬下咯，有折，咁就买咗之后就同屋企人去分享咯，因为又唔可以谂住6点后咧，你又冇得堂食噶嘛，咁一扎街我系4点钟食，咁都唔知点算，到时俾人赶，咁不如就系买翻去居住嘅地方嗰度咧，就一齐享用啦。 咁系咪有埋个茶盘俾你啊？ 系啊 ，O 唔 OK 啊？系咪你系买成抽咧？你上次又咪介绍过咧？好似个轮盘咁嗰个咧、 其实咧佢就似一个半圆咁样嘅。 系 咁呢个人家嗰个 design 啦，个设计啦，咁佢咧就变咗你打开个盒咧，就入面就系将嗰啲食物就分咗3层咁样摆咯。咁然之后你就如果食完之后呢，其实唔好浪费呢，那个 嗰个食物盒咧， 重用 可以变咗做咧你屋企嗰啲 display board 噶， 可以啊，呢个靓 啊， 系啊，可以啊，变咗三层我嚟摆公仔嗰啲啊。 价钱咧？ 东购一啲左右又俾啲 discount 咁啊，200多元。 哦，净系饼啊？ 连佢得茶包咋？ 哦 ，OK， 咁仲冲埋杯茶咩啊？自己冲啦。 唔系，即系佢又冇饼啊？ 有饼啊，同埋加茶包啊？吓？ 系啊，系啊，饼同茶包 啊，系啊，200多元咪 OK 咯？哦， 200多元就差唔多。 咁好啦，呢个一个人嘅价钱啊？ 是一 set 是放两个人的，咁我哋 一 set 200多元咋？ 系啊， 结果我买两 set， 因为就 一 set 几时俾我哋啊？ 系咯， 你讲咩啊？ 你而家唔 set 几时俾我哋啊？ 我要试咗好好食啊！ 你嗰 set 唔俾我哋，咁我哋而家得翻个 set 系咩？就 系 up set， 我哋得翻个 up set， 系啦。呢个 up 嘅意思系你斋 up 冇 set， 我哋就好 set， 唔 系咯？我谂住你攞，唔系啊！我谂住你攞你个 high tea set 翻嚟啊！我哋又可以饮呢一个贵妈妈嘅桑寄生糖水，哇！同你中西入逼啊嘛，真系。 我成日以为咧桑寄生蛋茶 系啊， 系女士嘅恩物嚟嘅咋？ 唔系啊，你出年生得噶啦， 系 啊，桑寄生啊嘛，应该出年生得噶啦。 有个蛋系咪婴 儿 保型啊？ 咁得一粒啫，补得边边啦？ 下次排第一粒。 系咯，好似桑寄生通常得一粒蛋嘅啫，真系。 阿妈话唔使我客气。系啊，唔好多谢多谢前多谢后啊！ 咁好啦，咁我都唔客气啦。 系咯， 礼拜六嗰日咧 ，boxing day 咧，真系出咗去尖沙咀一转咧。 你睇灯饰啊？ 我唔系睇灯饰嘅，日光日白，但我真系冇估到咁多人咯，走都走唔切啊！真系。 咩？你喺边度先？ 系啊，你喺边头先？ 就喺尖沙咀海旁。 即系你话夜妈妈定咩啊？ 系啊，日头嚟噶。 我日头，唔系啊，冇嘢做啊嘛。 真 系 好， 我琴 日嗰日温暖啊嘛，叫做。 我琴日去咗边度咧？就见住你嗰个多人咧，咁啊夜晚咧，而家都系买外卖啦。咁啊一家四口咧，咁我就话不如去嗰个噔噔噔噔噔咁样觉得啦。咁而家咧嗰个已经变成咗，我谂佢会改中文歌词噶啦。 系啊。 噔噔噔噔噔，或者派派派，佢已经系人多，我都估到噶啦。即系我得我冇谂到嗰个地步系点样咧？我琴日啊，由入口开始，我就已经系咧踩住人哋嘅后脚踭，然后俾人哋嘅前脚踭怼我 pat pat 咁滞嗰种情况 咧。即系好似啱啱开张嗰阵时咁多人啊！ 咁即系冇得1.5米咯， 完全冇，一点五毫米都冇。你知唔知啊？我夸张啲讲啊，僵尸先生去到都拍唔到戏啊！ 系啊， 因为僵尸先生都要伸只两只手嚟跳跳跳啊嘛！哇，僵尸嚟到就喂唔系嘛，大佬点跳啊？喂，完全冇得跳嘅。夹埋只手咧，我系好快已经拣咗个嘢咧，我求其买两个饭走噶啦嘛，我净系咧想由入口行到去嗰个买便当嗰个地方，唔系啊，未去到收银处啊，我行到便当嗰个位咧，我谂我应用差唔多半个钟啊， 哇！ 我冇任何消耗时间，我喺度揞啊， 其实中途入可唔可以走人嘅啫？ 唔系入到去你已经走唔到 啦，走唔到啊！你冇得逆线行啦， 深陷嗰个船窝里边，同埋咧佢越卖越贵，即系我觉得佢生意真系太好啦。譬如咧佢我好喜欢买佢嗰啲咁样嘅即系寿司。嘅 set 檔咁樣啦，咁以前我記得咧嚇，佢最貴咧可能就話整幾個有海膽啊，有佢嗰啲大拖羅嗰啲咧，好似係300多元，即係一盒喎。係，咁啊300多元大概係幾呢個印象嘅。 咁幾件先300多元？ 都多件數嘅。 你大盤同小盤又唔同啊嘛。 我諗都有20件嘅。咁但係總之你買一兜嘢已經300多元啊嘛。 琴日咧？ 咁琴日咧我見到咧佢出咗個新嘅 set 檔咧，佢係500元。 哇！ 佢系可能件数都系多咗嘅， 咁可能件数多咗，同埋食嘅嘢名贵咗啊？ 唔系啊，但系个意思， 你呢个讲法咧，我都有听啲朋友讲啊。因为一来咧，其实我系唔明点解我啲朋友会去呢、這个呢间日式嘅 买寿司系嘛？ 你买熟食啊？ 哦，唔系熟食抵噶， 系啊， 去点解要嗰度买熟食啦？ 因为熟食款式多噶都 啊，咁但系如果要咁样排法，就再谂啦。 好夸张啊！ 我亦都听我啲朋友讲咧。佢哋又幫襯呢間嘢，都話發覺佢啲食物係貴咗。 而家係啊，我覺得佢只要知道自己嗰個本紅口啦，即係大家都好捨得咧喺佢嗰度。我想話咧，你去普通超市咧，你買幾百蚊已經好巴閉啦。你去到嗰度咧，你冇500元咧，你覺得冇買到嘢噶。啲人咧 係買唔到啲乜嘢，就已經有500元。 係啦，同埋你見住啲人咧，嗰個籃咧，可能係譬如話同一款嗰啲唔知咩熟食片咧，佢裝到成個籃都係噶。 佢简直，如果佢做圣诞老人咧，就抽正佢嗰个礼物包咧，真系唔知点算真系。 放咗自己去日本旅行， 咩都好真系。 可能佢又系买嚟之后去酒店住咧。 又vacation，我又所以你话你就喺条街度感受到多人咯，我就喺呢度。咁啊，琴日我仲掹埋行咗个山咯，我喺附近有个郊野公园啊嘛，咁啊带住两僆仔去咧。 好耐冇去噶咯， 好耐冇去啦。 即系自从疫情开始咧，你老婆禁足啊嘛，惊 咗 嘛， 系啊， 唔俾佢远足啊， 系啊，唔俾远足。咁啊，琴日我尚算好，即系我都系两三点出发咧。 系咪好热？如果两三点， 唔系 OK 啊，即 系对于佢嚟讲咧 OK 嘅。 唔系，同埋你上到山梁啊嘛，我仲塞咗两件风褛喺个背囊度，完全冇用 嘅。如果系 唔算太多人，我觉得都 OK 嘅。虽然就即系车啊多啲咁样咧，但系上到去嗰个郊区咧 OK 噶。错，即系起码我系个心态点谂嘅咧，仲有两日就冻啦。 哦， 中午咋咋林咧，有啲咩户外活动咧就玩住先啦。 因为仔你有屋企啊嘛。 系啊，我同佢二选一嘅，我话仔啊，楼下个沙滩你想唔想去沙滩啊？点知俾佢拒绝咗，佢话唔要。我话冇得游水好冻啊，咁样 可以玩沙噶嘛？ 净系玩沙冇得游水好冻啊！ 系啊，就得玩沙冇落水，好恐怖人噶。 啱啊，即系等于你净系打牌啦，冇得赢喎真系。 哇， 系咪啊？好毒啊！呢招真系， 净系有得猜 系啦，你试下同 佢牌搭牌，但冇得打，咁咪 系啦，玩一样 真系。 我就去咗西贡行咗一转咯，星期六。 哦，你都去西贡啊？ 咁啊，但系其实人流真系唔系太多啦，咁啊几好啊，即系会唔会密到好似阿豪仔嗰个超市？咁样哇，即系水泄不通，系有人嘅。不过可能咧就系我就系日头去啦。咁啊喺由街市行落去啊，即系话由系咯西贡嘅街市咁行落去咁海旁咧，哦沿途都你唔会觉得好多人，同埋会觉得有少少度假 feel， 因为好多外国游客啦，唔系游客，即系见到有啲外国人咧，因为佢喺嗰度住噶嘛，咁亦都见到好多姐姐啦。 佢望住你咪话你乜转转乜过嚟啊你啊？ 咁又冇好彩冇，因为真系唔算太多人逼到死。就連嗰個碼頭咧，咪好多人咧，好多隻船家咧喺度賣嘢嘅，都不是太多人。 有冇減價嗰啲海鮮？ 我覺得合理啦，係啦， 數翻兩隻咯。 我可以買到$100一大兜嘅瀨尿蝦。 哦，彭姐，我哋下次有瀨尿蝦食啦，真係。 未必嘅，嗰啲新鮮嘅嘢。 瀨尿蝦再燉紅豆沙。 哦，係啊， 哇，好補喎！瀨尿蝦紅豆沙。 你話咧，西貢唔係好多人啦，豪仔又話行山又唔係好多人，啲人係咪去曬元朗大道？ 唔系啊，我话去晒屯赤啊， 应该系喺塞车嗰度。 琴日最多人就开通咧，就去屯赤啊嘛。 凌晨四点钟啊，几咁热心啊，嗰啲市民。 同埋我觉得呢个名咧，真系唔系几好，应该翻嚟可以讲下噶。但系咧，如果你作为交通报道嘅时候咧，我谂紧以后 Didi 就话屯赤又嚟啦，即系屯赤好赤啊， 系啦， 真系赤晒， 又嚟塞啊咁啊。 系啊，真系嗱，咁啊，总之咧，今日又翻工啦。无论你琴日去咗咧，我哋三个边笪地方啊，咩西贡，你有冇斩获啊？最尾。 咩叫有冇斩？ 喺西贡 啊！买咗100 就咗濑尿虾嗬。 系啊，我仲有买到啲好嘢噶，啲水果。 有冇买牛丸啊？ 我冇喎。 去到西贡买牛丸嘅咩？ 有啲咩介绍？ 咁你有濑尿虾，我谂住你拉埋条牛丸啊！ 惊唔到添，唔好意思。 我哋就系牛丸啦，加埋我哋就牛丸啦希望你而家都可以精神爽利咁样迎接你嘅假期完嘅工作天啊！About the girl you love and hold her tight, so happy together. If I should call you up, invest a dime, and you say you belong to me, lose my mind. Imagine how the world could be so very fine, so happy together. No matter how they 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matter how they 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so happy together. And how is the weather? So happy together, we're happy together.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星期一啊，开工大日子啦。头先我哋同咧阿鹏仔阿田咧就讲咧，你话啲人去晒边咧？除咗你话咪去睇大唐红叶之外咧，可能就去咗好赤啊，塞到赤赤嗰度团赤隧道啊。系、 哦、 啦，上次你都有介绍啦嘛。佢、就嚟上次就未开通嘅，咁啊琴日呢个礼拜啦，就已经叫做正式启用咗啦。咁所以咧就真系冇办法啦，有呢啲叫新鲜事啜。好想去做第一手嘅交通測試嗰啲朋友咧，琴、日就原來湧曬過去咧，搭呢條團車，揸車去添啊，即係唔係淨係搭車去？ 梗係啦，唔係啊，即係有啲朋友咧話話掂假期又冇訂翻去，係 啊，冇錯。 咁我中啫嘛，話屯門入去嗰個東涌， 係啊，但係佢話變成 佢都要去嗰度噶嘛， 係啊，同埋佢話呢條團車隧道咧變咗咩？香港最長嘅海底隧道，係啦，仲免費喎， 係咯， 係啦， 呢下好啊嘛， 阿田都高興啦，聽到免費，嘥少少有錢唔緊要嘅， 行一轉係嘛？ 嗰时俾咗几多钱行另一边嗰个三号干线嗰个啊，那個、费用啊， 系啦，咁但系结果咧就好正常地越嚟越多人去咧。佢话喺呢一个即系琴日叫做试用大家叫启用第一天咧， 系 冇啊冇，咪 Google 条地图变咗红色啫嘛， 啊、塞塞地啫嘛， 系啊塞少少咯，变咗红晒咯，变咗红隧咯， 系啊， 佢由屯赤隧就变咗红隧咁样。 都讲咩赤啦，系咪先啊？ 即系呢个赤，即系大件事。 這個、赤 是是你谂下，仲要嗱红隧嗰只色就叫红色， 系啦。 赤咧就都系赤色， 喂， 都系红色。 赤嗰个可能仲深色啲啊， 仲深色啲， 严重啲。 系啊，仲要赤痛、啊，仲要即系我怀疑又每一朝都会播赤的疑惑，究竟系咪又嚟啊？因为佢话琴日好多人搭咧。是令到东涌啲居民咧就话冇一个钟仲喺东涌咯，东涌去东涌用咗一个钟。 哦，即系佢咪笼咗啊？即系个头咧出唔到去啊！变咗喺东涌市内， 即系到 啊有啊，因为我头先就听有啲人话佢喺东涌里边，好似唔知日东啊，定系边条村咧？佢话佢想去嗰、那个叫做。叫做咩啊？嗰、那个商场啊， 都系附近嘅啫。 附近啊嘛，佢话佢本来唔知十分钟啊，又搭巴士。佢话而家咧要一个钟，我唔记得一日咩村啊。总之佢就话成个钟咁、啊、样。 咁希望只系嗰日单一嘅事件啦。 唔系、 啊，一日嘅事件。 而家咧有啲惊，因为咧好似话有啲区议员啊，同埋嗰啲即系议员咧都话。担心佢有啲咧死位、哦，譬如咧佢话 回旋处啊嘛， 系啊，就系、是、嗰条回旋处。嗱，我又唔明嘅，点解咁而家先至即系好似大家可以发现到，定系佢哋一路都有讲、 啊、 都冇人理嘅啫。系啊， 我好多啲区议员啊，或者系立法会嘅议员，我记得都有嘅，有建制派嗰啲朋友咧，因为我之前揾啲短片嘅时候，佢、 啊、 有揾过。 系咯、 啊。啊，咁就係、是、淨去到嗰個迴旋處嗰度咧，就講話嚟緊，如果真係通咗車咧，就擔心會塞翻喺呢個迴旋處嗰度咧，造成又塞翻轉頭咁樣咁講嘅。 嗱、啊，所以咧，只不過頭先我聽到咧，即係有個立法會議員咧，佢嘅建議係咁樣喎，你聽清楚佢嘅建議喎，佢就話建議大家咧。第一就千祈唔好而家咧就走去即系新 A 坑咧就走去试先， 谂住下住 系啦。咁咧亦都建议大家咧唔使咁心急咧使用呢条路嘅，即系你唔系试嘅，你就系要用嘅、 哦。 都建议你唔好咁心急使用，可以睇定啲先咁样。 睇、哦、定。 咁我想问下，咁即系 啲疫苗嘅 系啦。咁即系呢条路咁即系咩人用咧？嗱，试玩嘅唔好去试住、 嗯， 想用嘅喂，唔好用住，唔好用住，等人用先。咁即系边啲人用啊？而家？ 系咪即巴士啊？因 为 巴士冇得， 系啦，巴士冇得拣，佢已经而家搬咗几条系咪？ 系啊，有几 条 路 线、 啊、 就过咗去啊嘛。咁系咪即系得翻嗰啲车咧就焗住？嗯、即系嗰啲就系第一批志愿人士。 佢有个固定线路啊嘛。 系啊系啊，即系得翻佢第一批咯。 俾巴士嗰条线行咗先 先啦。如果唔係真係搞到咧，全部延誤曬啊，又會塞車啊，咁、就出嚟唔係幾好啦嘛，係咪？ 不過希望係呢啲係習慣問題啦， 都係嘅。 大家適應咗，我、知道其實個迴旋處要點樣轉法咧，先直去嗰條路，咁就少咗啲猶豫而阻滯咁樣啦。 真係早啲行定，即係穩定行車先啊！係啦，係啦， 係啊。 如果唔係轉錯咗就唔該曬。 同埋咧，佢話佢計個條數咧，四個字，佢話隨笨有精啊。即系嗰啲叫做 运二十分钟四个字 啊！唔系啊，唔系啊，佢话咧嗰啲叫做运输界嗰啲咧，佢话唉你放心啦，随笨有精，即系点啊？嗱呢度系塞噶啦，但系你计翻唔使俾钱啊嘛。 系啦，我啱啱想讲。 佢话呢啲冇办法，佢话随笨有精咧，隧道免收费，个搵食车咧去机场咧一定系会取到呢个屯赤隧道噶啦，咁样。 系啊，真系最紧要就系嗰个指示牌啊！呢个好紧要啊，因为咧嗰个入错弯咧，你就嗰个危险性就走出嚟咧，突然间我要 cut 大嚟先，咁就意外噶啦。 希望我哋听朝早开始就唔使听到佢赤赤痛、赤赤痛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鉴于联合医院出现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已经安排承办商在观塘修雅道游乐场设立流动采样站，为联合医院工作人员、访客和病人免费检测，暂定由即日起服务至到今个星期四。当局说，有关流动采样站的承办商是华大基因，服务时间每日上午10点至晚上8点，政府会在检视使用情况和需求之后，决定是否有需要延长运作时间。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年年代》表示，在出现确诊个案的大厦附近设立临时采样站作强制检测是值得考虑，以加快流程。他又说，暂停动用纪律部队人员进行追踪工作。对于政府决定由机场抵港，要到指定检疫酒店的人士三次检测都以采样方式，何柏良认为可以解决部分人提交样本质素差的问题，能够处理流动。他又说，近两个月的确诊个案，18区当中以观塘区最多，认为有漏网之鱼传入医院是很难避免，认为要为高危病人重复检测，但为入院病人重复检测就不可行。联合医院出现新型肺炎感染群组，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被视为超级传播者的84岁女病人并没有明显病征。他强调，医护等职员照顾病人时依照防护指引，医护人员亦不会因为维安科不是感染最前线而掉以轻心。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同一节目表示，最有效减低风险的方法是重复进行病毒测试，院方应该将新入院要高度护理的病人集中起来。对于发现有3%高危群组检测者怀疑以水喉水代替深喉唾液，有報道指政府正研究停止向社區派發樣本收集瓶，改設流動檢測站。梁子超認為並無需要，因為要考慮成本效益。12名涉嫌偷渡被扣押在深圳的港人，其中10人的案件下午在深圳鹽田法院開審，法院外圍今朝守衛森嚴，對出的行人路圍起2米高的水馬。本台記者致電其中一名港人李宇軒的官派律師，对方表示自己是受李宇轩委托，强调并非官派律师。由于委托涉及商业秘密，不便受访。记者再问及李宇轩会否认罪时，对方就挂断电话。根据盐田法院网站，下午只有几宗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法院庭审公开网未见今日有案件直播。记者致电法院查询，法院人员表示，有关案件依法公开庭审可以旁听，但旁听名额已满。12名港人的家属早前向各国领袖和国际社会发公开信，促请各国政府派使馆人员到庭旁听。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天日间仍然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9点，升103点，成交金额6,649,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40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0点，升63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4蚊跌22蚊，阿里巴巴216.2跌12蚊，美团267.2跌12蚊，小米集团32.3跌0.5，京东健康150蚊跌14.6。盈富基金26.66升6仙，海尔智家26.2升4毫，阿里健康20.9跌2.75，友邦保险94.15升3.25，吉利汽车23.95升6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3，日元103.55，瑞士法郎0.89，加元1.285，人民币6.53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兑美元0.761，新西兰元兑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1点，升114点。港金现价报17,53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3美元，卖出1,89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铜锣湾嘅景隆街，因为爆水管，介乎谢飞道同埋洛克道嘅景隆街咧，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留意，就系铜锣湾嘅景隆街，介乎谢飞道至到洛克道之间咧，唯一嘅行车线因为爆水管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留意。咁另外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嘅第四线，因为有路面维修，而家近住景隆街嘅第四线咧都系封闭，经过咧都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仲系车多少少。咁屯门至赤角隧道就已经系开通。由于隧道屯门那个龙门路龙富路回旋处车流是有所改变，揸车人士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另外青屿干线亦都因为屯赤隧道的开通而豁免收费，揸车的朋友可以直接驶过大屿山的收费广场，无需要停车缴费。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赤隧道入口方向机场、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啦！日常八点半有奖游戏31奖知识， 今晚终极决赛终于展开。经过4个星期嘅激烈比拼，四位31达人已经顺利诞生。今晚佢哋就要用知识一较高下，争夺冠军宝座，赢取终极大奖。 斗睇得多，斗知得多。 今晚一齐目击冠军嘅诞生。 日常八点半31奖知识，港台电视31。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看你 BB 今天过得很充实噃， 你怎么看得出啊？ 你看 BB 趴喺度瞓噶，就知道今天是攰到趴喺度啦。 哇 ，BB 趴喺度瞓啊，会有窒息的风险噶。想知更多，记得 留意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嘅《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桂花田， 曾志豪， 请真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留翻翻假期正常日，我哋又要翻工啦，即系话你又要面对翻现实嘅世界，而现实系好残酷嘅。例如头先新闻你都听到啦，喺呢一个公卫群组里边收集翻嚟嘅嗰啲唾液样本，竟然揾到有一啲嘅样本里边系点样噶？里面是没有人类的 DNA 的。吓，咁咪即係代表个病人呢，佢真係佢非人类啊，非人类研究所啊。唔係，咁咪即係佢唔係人囉。佢交嘅唔係人嘅液体囉。所以袁国勇佢哋估计有部分呢一啲高危群组里面呢收返嚟嘅样本呢，其实係水喉水嚟嘅。 What？ 係 ,sorry, 人体 effect 太大。哎呀，水喉水嚟㗎。所以你点算啦，你真係吓。係呀，真係。有情飲水飽啫，但係交樣本唔可以攞飲水就當交咗㗎嘛。因為如果咁嘅話呢，咁一定冇事啦，一定冇病菌啦，咪可能淨係 check 到嗰啲咩金黃葡萄菌啊、大腸桿菌啊，但係就唔會有呢一個新冠肺炎嘅病毒。咁但係唔代表你安全㗎嘛，因為你係交咗一啲唔係你自己體內嘅組織出嚟啊。但係我覺得最好嘅一點係咩呢，阿袁國勇佢哋呢一班嘅教授呢，佢並冇譴責。即係所謂冇譴責呢，佢係有一種仁慈嘅心，佢話其實呢，我哋係體諒同埋明白點解佢哋會咁做嘅，雖然都係唔啱嘅，但我哋明嘅點解呢。嗱，呢個真係悲天憫人啦，因為佢話呢，呢一班高危群組裏面呢，譬如話啲的士司機呀，又或者可能係啲護老院呀，或者看更呀嗰啲呢，佢話有好多就係知道如果萬一確診咗咁點算呀，一確診咗就冇工返㗎啦。系，不过都想话俾你听，即系冇工翻都唔代表你可以攞水喉水噶吓，即系呢一种造假咧就唔系几好啊！你如果真系中咗招嘅话咧，譬如好似比利时嗰个超级传播者，佢系一个圣诞老人嚟噶，佢去探啲老人家嘅时候，佢冇带到圣诞礼物，但系佢带咗嘅系病毒啊，所以仲累死咗里边好多人，你于心何忍呢？不过唔知系咪大家咧惯咗有一种。叫做造假嘅習慣啊！嚇，點解你咁講啊？唔係因為好多打工仔咧係慣咗造假嘅。咩地方造假呢？請假嘅時候造假咯，冇錯。所以咧，即係當我要介紹今日嘅 channel 嘅時候咧，嗱，幫你帶啲開心啲嘅片啦。台灣有一個頻道咧，真係勁啊！哇，過百萬人咧已經訂閱咗噶啦。我琴日咧後知後覺，佢個頻道名叫做咩咧？這群人啊！是啊，真係名副其实，讲緊即係呢班人咁解呀，即係串人。咁呢个这群人呢犀利呀，佢有呢即係大概五六个呢嗰啲演员呢，经常呢就会模拟唔同嘅情况嘅。譬如话啊，一班人倾偈嘅时候呢，究竟佢发生咩事呀，譬如话呢你抢口罩遇到啲咩情况呀，林林种种嘅。琴日个有条片呢我觉得好正嘅，就係请假嘅时候会遇到各种唔同嘅情况。你知啦，大部分嘅打工仔请假个重点系咩，都系个假囉，系个假字嚟嘅，就同我哋而家捞乱口水一样。所以呢条片里面呢，佢就模拟咗好多唔同大家扮嘢嘅情况呢，例如扮唔舒服啦，例如话自己隔离间医院已经闩咗门啦。唔知道台灣啲醫院係咪會閂門嘅咧？我哋香港就唔會嘅。佢又會同你講話，阿嫲死咗啦，甚至乎咧有啲打工仔咧攞個 list 出嚟咧，就對翻啊，我對上一次咧已經死咗邊個親戚啦，我對上一次咧已經用咗咩病假啦？咦，聽講結婚咧可以請好多次喎，咁我離婚結婚再離婚再結婚就可以請婚假啦。而其中我覺得最好笑呢，就是你唔好以為淨係得打工仔請病假呢係好冇人性。有啲公司要你請病假嘅流程呢都係完全不人道嘅。譬如佢裏面有一條流程橋呢，就係話哦，你想請病假，咁麻煩呢你填 A 呢張 form 呢，再攞去 B 嗰度部門吸個印，然後仲要喺 C 嗰度呢再打個白鴿轉呢，先可以返嚟呢完成第一個手續。总之你自己睇啦，睇完之后可能你就会明白到，原来天下间嘅打工仔一样，喺请假嗰方面创作力量同幻想会吓你一跳。不过都系嗰句， 交樽呢啲地方就唔使请假噶啦，唔使搞呢啲弄虚作假噶，人哋掠口水广告都唔会变咗掠水喉水广告啦。所以呢条片我会配合三个水龙头水喷喷喷喷喷，希望笑到你喷口水啦吓。瞬间看 channel 呀，老细啊！我感觉有啲唔舒服喎、你估我可唔可以请个病假呢？咦，佢冇反对喎、多谢老细陈振鹏。 啊，我諗啊，曾志豪真係有啲唔舒服啊，无端端啲唔舒服到要讲啲咁唔咸唔淡嘅广东 话。我不知啦。 我諗你唔係唔舒服，你会唔会係鬼上身啊？好猛下、日光日白都好啦。讲到啲猛嘢呢，我彭仔呢今天呢搵嚟嘅呢个瞬间看 channel 呢係背负住一个呢非常之有意义嘅新闻嘅。咁呢一个新闻呢主要呢就係、从外电嗰度呢就话呢呢一个嘅意大利啊庞贝古城啊，哇係咪即係好神秘呢俾你个感觉下。原来话呢一个嘅古城呢近日呢又出土咗一啲呢新嘢喎、哇好搞笑喎、出土即係舊嘢呢我話新嘢喎、咁係啲咩呢，就係、一個呢保存得相当完整嘅街头小食档嘅柜台，即係话呢俾佢哋发现咗喺呢个意大利嘅庞贝古城入面呢就有一个嘅啲類似建築物咁嘅嘢都係得返一橛咁樣啦。但嗰一橛呢佢哋出土得嚟呢即係考古之後呢發現呢咦嗰、那個似係一個街邊小食攤檔嚟㗎喎，嗰個檔口喎、因為呢佢嗰個嘅形狀呢就好似一個呢係L 型嘅咁樣嘅一個櫃台，咁而喺呢個櫃台近地下嘅位置呢，咁佢都係畫咗一啲嘅壁畫添嘅，咁啲壁畫呢都幾鮮豔喎，嗰隻顏色依家即係出土呢都仲見得到呢，保持得幾完整下。咁呢一個呢就可以話反映到呢，哇原來呢喺呢一個嘅接近2000年前啦吓，呢一個古羅馬人呢同我哋香港嘅朋友一樣，好鍾意係掃街㗎，不過就唔知佢哋係食啲咩啦吓。咁都可以有跡可尋嘅，因為呢睇到佢哋嗰啲嘅壁畫呢，原來話呢畫咗啲乜嘢呢，又係鴨仔畫咗有公雞咁樣，咁斷估呢佢哋都會有街頭小食食鴨啦同埋食雞啦咁樣嘅。咁同時呢又話喺呢一個嘅出土當中呢有一啲器皿呢發現又係鴨骨啊，有魚、蝸牛、牛肉呢一啲咁嘅痕跡喎、咁相信呢當時古羅馬人都係流行食呢啲咁樣食物嘅小食啦咁。好啦，咁呢一个嘅柜台呢佢仲从呢个相片见得到呢，佢係喺一个台面嗰度呢好多个大咕窿㗎，有啲圆形大咕窿，相信就係爱嚟呢摆嗰啲食物嗰啲器皿囉，咁喺嗰度筆起上嚟到卖啩。睇住呢一啲呢庞贝古城呢一类咁样嘅古文明啦，好、多唔同嘅神秘一面嘅面纱咁样揭开又揭开，其实有好多嘅 channel 呢都可以呢俾我哋去选择呢去再追睇嘅。其中呢包括咗就有呢个国家地理杂志啦，咁呢啲係权威式啦吓，咁其中呢佢有一条片呢叫做来不及逃脱，就庞贝古城发现啦，係呢一个有一个疆城的马匹遗骸、咁呢个都两年前嘅短片嚟嘅，咁月入面呢主要就係话呢喺庞贝古城嗰度呢就发现到有三匹马嘅遗骸嘅，咁嗰个嘅短片亦都见到嘩嗰隻马仔嚟喎，应该係因为呢嗰、那个形象嘅 size 呢就唔係好大啦，咁但係呢又好完整喎，得意嘅地方佢全身呢都好似呢包咗石子咁样，呈现呢係银白色囉，啊几特别啊呢一、這个嘅骸骨啊，呢、這、一个遗骸啊，唔係骸骨啊。咁另外呢如果係再想睇一啲即係同呢一个神秘一面有关嘅呢，有另一个 channel 呢就叫关键时刻嘅，台湾嘅新闻频道嚟嘅。咁呢一个呢佢有条短片叫门框300公斤巨石削半身，咁庞贝震撼骸骨死状凄惨咁样，同样都系两年前嘅短片，就系话发现咗咧有呢一个嘅得翻一半嘅骸骨喺度，咁嗰个咧就好清晰见到咧系得 嗰個係人嘅下半身啦，咁啊得對腳咁嘅，咁啊主要就係話咧，從呢一個嘅骸骨啦。佢哋引證咧，就當其時啊，喺呢一個公元79年嘅時候，呢一場嘅巨大火山爆發咧，當中咧唔係話淨係嗰啲熔岩得人驚啊，火山爆嘅時候嘅熱力得人驚啊，係火山飛出嚟嗰啲石頭咧都好攞命噶，所以咧相信咧嗰橛嘅骸骨咧就係、是、有一嚿飛石咧打中佢。成半身上半身就冇咗啦咁样啊，咁啊呢一啲咁样嘅古文明嘅事物咧，都系越睇咧都几有趣吓。咁啊，如果大家咧都系有呢一方面嘅兴致嘅话咧，又真系好多呢啲咁嘅新闻啊，以至系短片咧都几吸引嘅。咁有种咧寻幽探秘嘅感觉吓。咁我彭仔咧就会俾三個戴住嗰個西部牛仔帽咧，好似嗰個奪寶奇兵個咩 Indiana Jones 咁樣嘅哈哈笑 emoji 睇啦。呢一啲嘅龐貝古城，即係如果有遺址啊嘛，第時啊，如果可以搭飛機去得到嘅時候，就大家可以再去留意啦。不過如果比著佢咧，有得搭飛機嘅時候咧，佢都未必咧會係選擇去呢啲古城啊，佢都可能咧去下另外歐洲嗰啲大城市啊，譬如英國啊嗰啲咁咯，會唔會係咁啊？桂花田。 又唔系、哦，如果我咧喺临行之前做定资料搜集咧，去睇啲位置咧，我系有兴趣睇嘅，因为我之前咧，几年前咧去咗以色列咧，我几乎全部都系啲位置，咁嗱系几好睇嘅。其实如果你系即系熟读佢嘅历史嘅话，我都建议大家，如果真系飞得翻嘅呢个地方都值得去啊！上个星期咧，原本咧睇咗条片咧，好想同大家分享嘅，点知咧啊，搵来搵去咧，唔知嗰条片去咗边。啊，琴日咧又收到另一位朋友传过嚟啦，所以今日咧虽然过咗圣诞节咧，但我都要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呢个圣诞节咧里面咧就好大受欢迎嗰个咧，咁啊就系嗰位着住红衫、黐住白胡须嘅圣诞老人，系咪？咁啊，2009年咧瑞典国际圣诞老人运动会比赛啊嘅冠军咧，就系我哋香港嘅参赛者陈汉。强先生啊，阿 Santa Jim 啊，咁啊喺比赛里面咧，咁啊有啲咩项目咧？咁啊圣诞老人咧会排烟通啦，咁啊会着住圣诞老人衫咧，满面白胡须咧就喺度食粥、哦，系啦，包礼物啦，粥鹿仔啦，同埋咧菜鹿车咁样嘅几个项目嘅分咧计埋咧就得出呢个总成绩咧为之最高咧就成为全场总冠军啊！不过好不幸地啊，呢位首位香港人嘅世界级圣诞老人咧，佢今年8月咧因为系病咧，咁离世嘅。不过佢太太咧就话啦，我会延续啊。佢先生啊 ，Santa Jim 咧，佢会咧成为呢个圣诞太太嘅。佢会我哋会继续支持佢啊吓。咁另一位咧喺2015年啊参加呢个世界冠世界老唔系圣诞老人世界级冠军人马咧，就系香港嘅参加代表啊，阿戚晓杰先生啊，阿 Santa Apple。咁啊参赛嘅时候咧，佢哋咧话要喺零下嘅气温进行呢个比赛。咁啊有啲咩咧就系、是。圣诞礼物层层叠啦，竹鹿仔啦，圣诞老人越野赛啦，热舞大赛啦，同埋咧三项接力赛嘅，所以其实做一个圣诞老人咧真系并不易，净系穿起件衫咧，黐咗白胡须咧，周围呼呼呼咁啊就系噶啦。嗱，今日想分享呢条片咧，就系、是、有三个圣诞老人咧，佢哋会喺条街上面一齐跳舞啦，好合拍噶，哇个步伐咧好一致嘅，好齐嘅，跳得好起劲嘅，仲完全咧即系冇甩拍子嘅，咁啊仲。哇！跟住咧，其中最尾一个最劲嘅就喺度打转啊，嗰三个圣诞老人一齐打转，真系好犀利嘅。点解可以咧做到咁齐？点解佢哋身上面咧，佢哋夹住咗几支嘅直通黐埋一齐咧？佢哋玩紧二人三足咁样嘅。点解嘅排第一个圣诞老人咁瘦嘅？其实咧，你要睇多一次呢条片咧，先睇得清楚原来咧。得一个圣诞老人，咁佢咧就喺即系嗰个真人咧嘅圣诞老人咧系中间，咁佢前后夹住嗰个咧就其实一个圣诞老人同佢差唔多1:1嘅一个 size 嘅圣诞老人，佢做到咁样啦。而嗰几支铁通咧系咧即系嗰啲手啊、脚啊、身啊、头啊咁样喺度连贯住咧，所以佢一个人做个动作嘅时候咧，前后嗰两个假嘅圣诞老人咧系会同佢有埋一致嘅动作。嗰个睇落去咧，其实好犀利、好睇噶，都好精彩嘅。咁所以咧都。 希望咧，虽然过咗圣诞节咧，都同大家分享呢条片，我会俾五个圣诞老人呢条片，系啊，大家可以享受下，睇下佢圣诞老人跳舞系点啊！ 原来蝴蝶坐得久都要飞，一路以为什么吸引着你，原来蝴蝶坐得久都要飞，或者花粉太浓太敏感自卑，甜蜜你受不起。当大自然定出恋爱道理，和谁缘分都打开心扉，太爱慕你的万紫千红，为自由多失利，其实是因你欢喜。谁感动你心，就在这一秒内，谁心中喜爱，停留在那片花瓣上。天话会知，为什你不凑不睬，一刻恋爱，然后再洒那朵花，得你欣赏。蝴蝶从来都喜欢飞舞，呆站破旧盆栽，等待你的拥抱。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啊， 秀 恩剧 Crazy Lion。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秀恩剧，早晨啊，嗰啲好乖嘅同学仔。 Hello， 嗱，今日咧你个中文堂咧，我哋就唔教嗰啲古字啦。 我 哋咧 今日嗰啲 系啊，我哋今日教嗰啲咧，其实就系同呢个咧 Eileen 近晚咧有嗰啲叫做年度汉字有关嘅。 个年度啊，而家2020年， 我哋而家呢个年度咯。咁咧，虽然之前大家都听过啦，日本啊或者新加坡，佢哋好多地方都有噶。 系啊， 但系咧，而家我哋要介绍，系啦，我哋要介绍嗰款咧叫做创作年度汉字。 创作年度汉字， 即系咧，佢本身字典系冇呢个字噶。 啊，我知啊，之前见过好多噶。 系啦。 唔识读噶喎！ 嗱，我而家讲几个俾你听，因为咧日本咧佢哋嗰啲汉字同我哋咧一模一样嘅，咁、 啊、 所以咧有几个咧其实都系嚟自佢哋日本自己嘅作品嚟噶、 哦， 但系好 perfect 噶。 系啊，好，等你听我紧张。 我净系讲出嚟，你应该自己都解读到咧呢个汉字嘅意思啦。 啊， 好，就系、是、座位个座字 系 点写噶？ 咁咪有两个人仔咯。 一撇 系咯， 一点一画一撇 系啦， 之后里边咪就 系 坐低个坐字咯， 系啦，有两个人噶嘛，请问嗰两个人系摆喺咩位置噶？ 咪摆中间， 中间咯， 左右噶嘛， 系啊，左右噶。 好啦，而家要打对角， 冇错啦。而家佢呢个年度创作嘅汉字，将座位个座字里边嗰两个人咧，就由一左一右咧变成咗一个喺左上角，一个喺右下角， 哎、呦 打对角。咁即系呢个系咩啊？ 中间嗰块系胶板可以隔开。 唔系，本身已经系胶板啦，但系佢要再明显啲话俾你听 ，social distancing 啊。 即系嗰个中间下低咪读土字嘅，系动上啲咯，系咪就？ 冇啊冇啊，而家咪都话就咁左右两。两个人咧分开咗咯，系啊！你一睇已经见到咧，就系话完全唔同嘅坐法咯，唔可以坐喺你隔篱啦。 好似啲小朋友，我哋写嗰啲字咁样啊。 要打对角。咁另外一个字咧，又好容易理解嘅，就系、是、咧说话个话字。咁咧，佢本来咧就正常啦，一个言一个舌头嘅舌啦。咁咧，而家佢舌头嘅舌咧。 佢其中嗰环咧，本来就系即系短短地嘅啫嘛。 系、 佢而家咧，舌头个舌字嗰环咧，好长啊，拱埋去个言字嗰边啊。 哦。 即系话要同佢保持距离啊。 即系同阿言系分开远。 分开多啲啲。 距离。 系啦，分开多少少就诶、推开佢咁样。 我以为佢将个咧个舌字嗰个口部咧， 系拆咗 变咗做个田字添。 啊。 先切大咗个。 系啊，唔得啊。 系 咁跟住咧，有另一个咧，我觉得好高级噶。啊佢加埋英文喺度噶，咁咧系绘画个绘啦，咁咧不过系简体字，因为你知佢哋嗰啲汉字系咁噶嘛，咁、 个简体字咧 本来系云字嚟嘅，佢而家下边变咗咧，变咗个 is 吓， 哦 is for zoom， 哦， 佢个绘字咧就变咗两个人一个人啦，跟住一横啦，本来应该咧再有一横一个勾勾地个云字，佢将下边个勾勾地咧变成咗个 is。系啊，就变咗绘画咧。佢话冇噶啦，会面啊，开会啊，全部要变 Zoom 嚟开会啊。 哇，咁咪益晒嗰间公司，又唔系净系得佢一只。 系啊，对呢个咧年度创作汉字咧，都俾好多个叻佢。 系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仍然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八度左右。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44点，升57点，成交金额82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6点，升6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7.5跌18.5，阿里巴巴215.8跌12.4。美团267元跌12.2，小米集团31.8跌6.5，京东健康158.6跌5.9，盈富基金26.64升4仙，阿里健康21.6跌2.05仙，可以自家27.15升4仙，吉利汽车24.25升9毫，友邦保险93.8升2.9。汇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753，英鎊10.52，瑞士法郎8.713，澳元5.903，加元6.036，新西蘭元5.527，歐元9.47，每百日元對港元7.48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4.231。日經平均指數報26,771点，升194点。港金現價報17,530元，升1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4.28美元。卖出1,89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个爆水管啦，喺景隆街咁啊，介乎谢斐道至到洛克道嘅一段景隆街咧，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啊。咁而家喺景隆街嘅小巴站咧，暂时咧就系取消咗，而家搬咗去洛克道啦，同埋谢斐道噶。咁啊，而家影响到啦，洛克道去几利佐治街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波斯富街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封咗一段嘅景隆街唯一行车线啦，介乎谢斐道至到洛克道。咁另外啦，由于有路面维修，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第四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嘅第四线有路面维修啦，暂时需要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北景街挤塞，龙尾就在电召街。在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咁啊挤塞，咁最主要都是受伟业街影响咯。咁而家伟业街去翻启祥道咧就挤塞，咁所以龙翔道去观塘有龙尾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屯赤隧道入口机场、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顺利村道公园仔秀茂坪和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这本书呢真的好好看、啊、作者的文笔又好，内容又丰富、啊、 讲到这么好，心动不如行动了，不如你提名他参加今年的香港书奖、啊、 好啊，是不是本本书都可以提名的？ 他要是在2020年1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出版的中文书籍，包括翻译作品，只要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就得以了。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号。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挑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星期一啦，放完假我哋返嚟开工，开工啦，而家气温系 23度啊，头先啱啱22 度。系啊，即刻跳咗。 诶，唔使担心，我哋好似报财经咁咪得。啱啱转咗。 啱啱转咗。 系啱啱转咗。系 天文台啱啱转咗。 23度，相对湿度55%啊，系啊，今日呢大部分时间天晴嘅，特别系干燥啊吓。 系。 咁但系大家唔好掉以轻心，23度，咁啊系，我哋唔好理佢啦，我哋就着短袖衫啦。但系星期三咧系。即刻 转 冷啊！ 唔系、啊、可以、啊，即系想着热裤嗰啲可以着多两日，着到听日 嘅， 系啦，仲可以嘅。 如果三就开始唔好啦， 系啊，唔掂啦。唔系、啊、如果你星期三都要再着短热裤嘅话咧，记得听翻我上一集教你负18度点样可以依然着迷你裙啊吓，好紧要啊呢、這 个。如果系咁怕冻嘅朋友咧，咁就唔会参考你头先嗰啲着短裤嗰啲嘅。資訊或者是 要靚㗎，係咪？ 嗱，咁但係如果咧本身咧都係抵得冷嘅朋友咧，可能咧就去到一啲嘅北歐嘅國家咧，佢都會特別啊開心啲都未定嘅，因為啱佢嗰啲氣候啊嘛。 OK， 芬蘭啱唔啱住啊 ？OK 啊，我上次去過旅行之後覺得好開心啊， 係咪啊？ 不過係基於去玩嘅原因咯， 咁咪咯， 長年冇日照，因為如果唔係好大件事，三點就天黑啦已經。 咁咪係咯， 我未去過呢個地方。这个国家我未去过啦，芬兰咁啊，豪仔可以俾多啲资讯或者你嘅经验我哋去听啦。咁但係呢而家讲緊呢就过去呢一年呢就多咗香港市民呢、有朋友呢就要移民嘛，諗移民嘛。 哦，移去芬兰啦。 各种嘅原因啦、考虑移民。咁其中呢唔知有冇朋友都打算去下芬兰呢个国家呢，如果係嘅话呢 有一个新嘅体验计划，佢哋推出 系点啊？点 啊？我想啊， 有冇三个月出嚟啊？ 好想啊！我头先咪请假咯。啊，老师，我身体唔舒服啊。 有冇三个月？ 三个月系啦， 系啊，未、啊、我可能我哋继续可以打电话做节目啦。 继续咁样。 喂，你讲嚟听下先啦，有咩体验啊？喂。 芬兰政府推出一个咧90天移民体验计划。 OK， 跟住咧，跟住咧， 咁咧就话咧，俾有意咧去到当地生活嘅朋友啦，主要咧就系同呢个科技界有关噶。咁咧就可以喺嗰度咧诶体验一下居住嘅情况，完成计划之后咧就可以咧系办理永久居留权嘅。咁即係先住90日，你覺得住咗呢90日，原來都幾適合我喎，呢個國家呢個地區。咁你就可以呢去辦理永久居留權啦。咁 哦，即係其實佢冇放寬到條件嘅，不過呢而家就俾你可以試咗先。 試住 咁都好啊，呢、這個 唔係啊，即係話呢佢要求嘅門檻呢，譬如可能都係話你要有 IT 啊，或者你要有咩能力嗰啲呢， 係、 一樣嘅。 佢有啲要求嘅。係 啦、 科技界。 我以為筍到呢即係話有體驗呢特別有啲降低門檻呢。你捱都凍啊， 穿同阿手都得。 係啦，你穿到短褲喺嗰度過到個冬天都俾你留低啦，咁样又唔系嘅。 系啊，咁啊，但系呢一种嘅都呢一种嘅体验计划，我觉得如果系从一个移民政策嚟讲，都几 我觉得系 OK 啊。 咁、希望系啊， 又可以俾人咧，即系有一个真系想试下自己顶唔顶得顺啊嘛，喺嗰边。 同埋咧，起码咧， 天气又好或者点都好，系咪？ 三个月咁啊，可以俾佢一个叫break 啦吓，行到咩都适应好啦。咁但系即系都知道咧，喺当地真系咁冻嘅时候，嗰、个日光日照嘅时候咁短，究竟系咩嘅滋味嗬？ 嗱，佢呢个体验计划咧，我觉得佢系解决到好多咧移民嗰啲朋友咧，其中一个困惑咧就系话，喂。未试过， 系啊，我唔知噶嘛。 就算系英国咧，其实唔系个个都去过英国噶嘛。譬如我未去过噶，睇英超话睇得多。你话如果咧，我想走去嗰度嘅话咧，哇喂，有冇得试住一下先啊？嗱，旅行又唔够喎。 系啦、旅行即系你两个礼拜可能咧， 两礼拜都够啦， 其实两三个礼拜都唔够嘅。 唔系，即系你去旅行，可能你顶笼两三个礼拜嘅啫嘛。咁但系又体验唔晒咧，即系如果个个都话，我、话英国咧湿湿冷冷啊，又话唔知点样咧。可能你要住得即系一头半个月咧， 个时间够长，你先可以体验晒咁多样嘢。 特别我觉得芬兰呢啲咧，即系相对啊，唔系最热门嘅旅游国家咧，唔系个个都话，我去旅行都去过几次啦，日本、台湾呢啲咁样咧， 唔似嗰啲啊。 系啦，芬兰唔似，如果你真系要移民去咧，你唔试用一下咧，真系唔掂。呢个我谂亦都同可能咧，佢想吸纳多啲移民有关 啊，人才啦， 系啊， 佢有 IT 保嘛， 系啊，因为佢真系唔会系好首选噶 啊，系啊，呢个好多人都系咁讲嘅，其实咧，诶，芬兰并不是系一个 首选 移民嘅地方嚟噶， 系啊， 不过都希望啦，可以试下，即系呢个感受咧，其实好难得啊，叫做，因为我可以怕啰柚，跟住我就走啦嘛，系咪啊？我三个月，系啦， 可能唔使嗰90日， 我都走啦，系啦， 但系嗰90日系咪佢包？啲咩咁样噶？ 咩啊？梗系自己搞掂啦，佢冇嘢包噶。咁当然你有啲文件你要交啦，即系话你系咪真系啲 I T 人啦、 因为咧呢、這个90日咧，佢系一个plan 嚟嘅， 系 scheme 系一个计划。咁所以咧，佢话咧唔系话唔包、啊。佢话咧，如果你参加呢个计划嘅话咧，咁嗰啲申请人咧，申请者咧，当局会为佢提供就全面支援、啊。 系 即可能会有工作啦，系咪？ 嗱，佢而家咧有啲数字， 啲细佬哥读书、 啊。系啊，因为佢话而家咧，芬兰啊，自从推出呢一个咧叫做90日咧，芬兰世界啊，即系咁讲啦吓。佢话呢一个月之内咧，已经收到咧5300个申请啦， 都唔少噶，系啊， 系啊，5300个申请，咁啊，所以亦都都多人噶咁样。咁而家佢哋停住咗啦， 梗啦，咁多人 够皮啦， 停止咗啦， 咁吸引， 同埋咧要拣噶， 即系你都唔系 I T 人，你喺度做咩啫？ 唔系我哋有呢个牌子啊嘛。 大世界 嘅喎，大世界都得嘅。佢5000几个人里边咧，佢系拣15个人参加嘅咋，系啦。嗱，咁唔错喎。嗱，佢可以获得必要嘅正式文件啦、住宅啦、学校啦，同埋有间托儿所服务啦、遥佢办公室设施啦、乜嘢啲一应俱全啦、 医疗保健啦、系啊、生活啦、环境等等啦，咁样 系啊，咪都正常嘅。 咁都系一个计划嚟嘅，都吸引你 俾啲人睇啊？ 喂，我觉得最有趣咧就系佢话有咩国家啊、地区嘅人去申请咧。 系啊 咁佢话美国同加拿大咧就好似好正路就最多嘅，即 系 可能大家都有啲讲英文啊，或者你话天气冻啊加拿大咁啊。但其中咧，我觉得有个地方好干嘅。 咩咧？ 佢明明系我哋心目中嘅移民天堂嚟噶嘛，佢都有人走过去芬兰。 系啊，唔知点解。 同埋佢个气候咧争差天拱地嘅。 多啲啊？ 唔系啊。 系啊，阿鲁阿图啊。 阿鲁阿图，我想要去嘅地方咁啊。佢其中有一个就系南太平洋岛国阿鲁阿图有一个人申请。 佢话其中有一个人去申请嘅。 跟住你， 哇，独具慧眼。 独具慧眼啊！去咁远，即系仲要冻冰冰咁样。系啊。 但其实咧，呢个即系佢啊，呢个芬兰地方咧，即系话有呢个计划出嚟咧，其实都开心，因为咧佢连续三年咧都讲被誉为啊全球最幸福嘅国啊嗰个地方嚟噶嘛。 系啊，佢系最幸福国家。咁啊嗱，我哋香港作为地区嘅排名咧就。跌咗两位咯，我哋而家排第78。咁啊，我哋亦都系大中华地区大家好热门嘅地方啦。台湾就幸福指数就排25嘅。 哦， 系啦。 咁都100大里面 祖国亦都系啊，我哋祖国大陆啊就排第94啊。 嗯，都喺里面啊，100大 指数啊。 系啦，呢个就幸福指数啊，冇乜嘢嘅。咁啊，人哋嗰度气温低，波幸福指数高咯。 系啦。 我哋呢边气候就适宜，不过幸福感觉个指数咧就低咗啲。 但我琴日咧， 人哋嗰啲冻冰冰嘅时候咧就。我哋大家互相 取暖 抱咁可以啦，取暖啊，温馨啊，咁佢哋好幸福啊，咁但我哋呢边咧，哇热死辣辣，诶唔好黐埋你啊，呀成身汗。 唔系同埋咧，嗰阵时去芬兰，我听佢哋讲咧，因为嗰日照时间真系太短啦， 系 咁我都话到嗰阵时 候，系咪朝早几点钟起天光、啊？ 哇，朝早好耐先天光嘅，嗰阵时。差唔多要去到九点啊，因为咧我好早， 得六个钟头日光时间， 系我圣诞嗰段时间去噶嘛，咁我咧喺酒店食自助餐嘅时候咧，因为佢一定系得嗰度嘢食，冇其他嘢噶，我望住出边，我老婆。我哋点解要半夜食自助餐嘅？死佬，你望下几点先啦、啊？ 好半夜噶， 直情系半夜， 三点天黑 到咧，你觉得好似猫头鹰飞出嚟咁滞咧？ 我话街外又唔有啲灯光又 少，我仲要系拣嗰啲旅游区咧喺山上面啊嘛，你净系见到咧，哇！你净系睇个画面好靓噶。你看到在那个落地大玻璃里面 白蒙蒙一片、 啊、有漆黑的夜色 有 白茫茫的那些圣诞树就是那些冷杉就挂在出面、啊、全部披晒一层一层的白雪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但跟住冇啦，然后就系遥远就有蓝色街灯，跟住你望住，但我食紧太阳蛋喎，我食紧个煎蛋，但 系 我感觉好似咧凌晨三点我起身煎只太阳蛋，但你望一望个钟，八点都嚟咗噶啦。差唔多八点噶啦，真系。 如果净系要适应呢一个咧，时间啊，同日光啊，嗰、那个生活嘅变化 咧，系啊， 90日啊，真系差唔多。 所以佢哋嗰个家居难怪咧，我记得嘅嗰阵时嗰啲即系当地嗰啲导游咧，佢就话咧，其实芬兰里边啲人咧好着重咧就系家居设计啊，同埋嗰啲室内布置。 因为佢长时间都喺屋企啊嘛。 即系呢个，如果你话我哋香港人对家嘅依赖或者重视，你当10嚟计咧，我哋可能我得4嘅话咧。佢去到可能八噶啦，已經。 你真係其實香港同外國咧，即係尤其是歐美嗰啲地方咧，你有冇聽到啲阿媽阿爸話？做咩？你躲屋企酒店啊？嚇！即 係 早出晚歸。 係啦，嗱，你試下你叫佢芬蘭啦，嗱，拉唔拉唔到街啊？阿媽，我又翻嚟啦。 翻嚟啦！你做咩借錢啊？ 係啊，人哋啲屋都大到可以夠行啦。 係咯，唔係佢地方就算唔大咧。你都暖过出边啊嘛， 因为冇地方去啊， 出边真系好顶唔顺噶，系啊，咁啊，但系呢个90天体验团，喂，如果咁计咧，有冇边一个移民嘅地区咧？ 而家都可以有啲咁， 你又最想去有个体验团啦？ 都系欧洲啊，英国咯，咁多人话要去英国做， 系咯，嗱，英国嘅体验团啊，值得办啦。 唔系，我想去非洲喎。 非洲啊！ 你想体验 真系冇去过。 你想睇你系咪体验完之后你会留喺嗰度先？ 唔系体验啊嘛，你讲嘛 吓？唔系非诚勿扰。 喂，咁大问题佢可以？ 我谂佢问之前佢都会望下你个师奶，你真系想嚟非洲？ 因为我知道热咧，出汗之后我就会 你会就会瘦嘅，系啦。其实你真正系想去完非洲去芬兰嘅。 小斜坡，慵懒风意陶我。 些火花渐着时光没法消逝，照亮着前事，惊醒以后骚扰你我。明日如你我要分散，各自去，爱到最爱也比死更冷。闭着眼，想带着余温的泪眼，如地球这晚过年破晓，今生不再让光下沉。昏天暗地淡忘时分，抱着这世最亲，城市里铺满了灰尘，尚有希望追寻，还是悔恨跌入了璀璨的黑暗。流转星海可否交出指引，愿望孤灯求漆黑中再生于小被窝，同你漆黑对坐，然后有些火花随着时空你爱吞噬，在莫问前事，不管以后不分你我。明日如你我要分散，各自去，爱到最爱也比死更冷。闭着眼，谁带着余温的泪眼？这晚过了破晓，今生不再让光下沉。昏天暗地淡忘时分，抱着这世最亲。城市里布满了灰尘，尚有希望追寻，还是悔恨跌入了璀璨的黑暗。 周国贤啊，爱比死更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我想问下，系啊，我想问下，真系好冻啊！我想问下曾志豪同埋阿鹏仔咧，你有冇试过咧喺买嘢嘅时候咧，跟住咧之后啊网购翻嚟咧之后话，哇，点解唔系不似预期嘅？ 即系货不对版。 唔系嗰个，我讲紧嗰个尺码啦吓。 尺码 系啦。 咪你应该经常有啦。你买咩衫都不似预期。 所以我系唔会去网上面订。 全部都咁 fit 咯，系啦。 你唔识点样兜我都唔 去。我唔使。 我唔试嘅衫，我都系唔会买嘅。 系，咁、我又未试。 我有试过，我买一件好耐咯，嗰阵时网购咗条西裤啊，咁都有得买嘅。咁啊冇， 咁有咩冇得买咧？ 底裤都有啦。 唔系，即系嗰阵时我觉得好惊讶噶嘛，即系呢啲以为真系要试到啱啱脚先得噶。 系啊系啊。 咁啊冇嘢噶，咁本来就系到脚眼啫嘛，跟住又一着就变咗，哇，好似变迷你裙咁样咯，即系个感觉。 点解你唔俾我啊？ 傻仔嚟噶，即 系 我 系脚眼， 唔会啊！我嘅迷你裙对你嚟讲都系太长啦，真系吓。 系啊， 系啊，冇咯，只此一次。 我只一次， 跟住冇再买嗰啲衫啦，已经。 因为都唔敢买，系咪惊又中伏啊嘛？ 因为我试过系逢三中一咁样咯，咁都唔抵啊嘛。 逢三中一都几密喎。 系啊，即系可能你买三件，有一件 size 唔啱啊，咁啊唔抵啦，费事啊真系。 咁譬如买其他嘅，譬如家具啊，其他嘢会唔会啊？即系譬如你。有时哇，见到嗰个柜，咦，好得意喎，个柜 好多都有，我就冇买到嘅。你见网上好多啲例子噶啦， 系啊系啊，网上啲例子咧，有时咧， 订个林峰，翻嚟变林雪，不再话下，不再话下，一定有，冇问题。 系啦，喺英国咧， 阿华都系噶，佢要个陈宝玲。 系啊， 系啦， 点解变咗大宝玲？ 翻嚟真系陈宝玲，真系啊！我话原来真系宝玲嚟嘅， 可能唔打得噶，不过系嗱，英国咧有个爸爸咧，佢咧就好锡佢个女嘅， 系 咁咧个女咧中意有个卡通人物，我想话咧，你会唔会愿意咧俾呢个价钱啊？ 咩卡通人物？ 唔系啊。俾$5,000买个个女中意嘅卡通人物翻嚟， $5,000美金定英镑定咩？ $5,000我折咗港纸啦。 哦，咁都系可以考虑嘅。 咁同埋我本身系咩家底噶？ 系咯，如果系我哋都系彭爷嗰个级数 嘅，梗系唔得啦。 咁啊唔系，咁如果佢呢个家底都 OK 嘅，佢都系自己住独立屋嘅。 系啊，$5,000咧零用钱啦，真系散纸面嗰浸都冇啊，真系。 哇，下一条 5000蚊。 咩公仔啊？可能升值啦。 5000蚊。 如果嗰啲公仔好贵噶。 咩公仔咧？ 直胶做嗰啲啊？ 系咯， 好多都直胶做噶噃。 因为直浆嘅蜜瓜又贵，直胶嘅公仔都贵，系咪先？ 讲嚟 听下。嗰个公仔我唔知道大家识唔识佢，叫做鬼精灵啊。 鬼精灵。 鬼精灵啊，佢嘅样咧。 咩 Casper？ 佢唔系喎，绿色喎，见到佢嘅样。 绿色。 好样衰又未见过嘅。 所以佢女好中意啲鬼精 灵。青 B B 咁样噶，唔系绿色 系 青 B B 啊，跟住成只红。 有冇做过戏噶？ 冇啊，真系冇见过，可能我哋唔熟。 可能系喺英国啲嗰啲细蚊仔会熟啦吓。咁啊，脚夫好女好中意佢，为咗咧，个女既然咁中意，我又想氹我女开心啊，于是乎500英镑咧我就照买啦，咁啊订咗个翻嚟啦，跟住订咗翻嚟之后咧， 订啊佢， 网上面订嘅，网上面订嘅，跟住订咗翻嚟咧，跟住话。嗰个爸爸 爱咗，即系订咗只精灵翻嚟。 佢真系订，唔系佢真系订咗嗰个鬼精灵嘅。咁咧，问题就系佢以为嗰个鬼精灵咧可以咧好似棵圣诞树咁样摆喺屋企啦，咁样。 点知？ 点知一订翻嚟嗰个鬼精灵系咩话？ 邮票咁大， 邮票咁大又好喎。 唔系嘛？显微镜。 佢唔系啊，问题佢系。10米高高过佢间屋噶， 哦，咁犀利啊！ 得滞啊！ 出去公仔咁，即系上顶楼啊！而家直情系， 佢咧话癫咗，佢净话点解会咁噶？ 咁佢点送嚟噶？ 咁佢原来唔系啊，咁佢成箱 机掉嚟。 喂，你睇下佢高过佢间屋，佢高过佢间屋咧，跟住咧， 好夸张啊！ 成座咁样，我 send 出嚟。 我睇到，我睇到啊！ 其实如果佢系住 house 嘅，咁佢咪 好似有个装饰咯。 系啊，搵啲前后花园咪摆喺度。 有啊。唔系，似系咧，以前翻大陆咧，嗰啲商场咧，佢咪有嗰啲吹气公仔，好大个噶嘛，即系话俾你听，供我身稀要你嚟买嘢咁样 啦。佢直情系啊，佢直情系咁样。 佢呢款啊， 你知唔知因为咁样咧？嗱，咁佢买翻嚟啦，咁值5000蚊，佢冇得退货，因为佢自己 mistake 啊，佢以为咧系， 系啊， 佢 可能 睇清楚， 佢冇睇个尺寸， 佢可能以为系系啦，冇睇，佢冇睇清呢个尺寸，掉翻嚟，跟住咁冇办法啦，咁你买翻嚟唔通唔吹起佢咩咁样？摆喺度咧，佢话竟然咧 引嚟做景点，个个嚟打卡影相啦， 有成5000几人嚟睇下佢间屋，个哇 好得意啊！你 5000几人啊？ 系啊， 咁人1蚊佢就可以归本。 系啊，其实如果你收翻1蚊影相签名，同埋讲解订购嘅流程， 系啦，大家要注意嗰个尺寸系嘛？但我觉得。都几好笑啊！我相信佢家人咧都应该唔介意嘅。 好难忘咯， 你试下我哋屋村啊嗱， 你睇 屋村如果订咗啲旧嘢翻嚟，咁点算啊？ 变咗做宝湛江啊， 村 长啊！ 哎，好犀利！不过呢个爸爸得啖笑咧，佢话见到个女开心，佢都开心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因应彩云村风泽楼连续有4个污水样本检出新型冠状病毒，居民需要强制检测。有份参与污水病毒研究的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话，彩云村明丽楼早前有10多宗确诊个案，最后一名确诊患者在今个月16日已经送往隔离检疫，几日后确诊。研究团队其后在村内开展污水病毒检测，了解有没有交叉感染。梁卓伟又说，丰泽楼的强制检测安排会由专业团队为居民采样。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今朝被廉署人员上门拘捕，被指涉及披露721元朗站事件，受调查人士的身份资料。廉署表示，朝早落案起诉林卓廷3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罪名，他现正获保释，他现已获保释，下午2:30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廉署说，早前接获投诉之后，依法并按既定程序就怀疑披露事宜进行调查，其后向律政司征询法律意见。林卓廷在社交专页今朝上载一段影片，显示他在寓所被捕的情况。他当时质疑廉署为政治理由演绎有关条例，沦为政权打压工具。廉署就表示，控罪指林卓廷涉嫌明知或怀疑有被指称触犯防止贿赂条例所定罪行的调查正在进行， 冇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向公眾披露調查中一名受調查人士的身份。十二名涉嫌偷渡被扣押在深圳的港人，其中十人的案件下午在深圳鹽田法院开审，法院外围今朝守卫森严，对出的行人路围起两米高的水马。本台记者致电其中一名港人李宇轩的官派律师，对方表示自己是受李宇轩委托，强调并非官派律师。由于委托涉及商业秘密，不便受访。记者再问及李宇轩会否认罪时，对方挂断电话。根据盐田法院网站，下午只有几宗民事借贷纠纷的案件，法院庭审公开网未见今日有案件直播。记者致电法院查询，法院人员表示有关案件依法公开庭审可以旁听，但旁听名额已满。十二名港人的家属早前向各国领袖和国际社会发公开信，促请各国政府派使馆人员到庭旁听。日本发现感染变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增至八人。厚生劳动省表示，最新确诊的是一名居住在东京的五十几岁女子，她在今个月十三号由英国返回日本，当时在机场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其后在居所自我隔离检疫期间并没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亦没有和任何人有密切接触。她之后发烧，上星期二求医，寻日确诊。厚生劳动省在上星期五表示，五名由英国抵埗的旅客在机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相信他们是感染了变种病毒。官员在上星期六又表示，一名近日由英国返回日本居住在东京的男子以及一名家庭成员亦都确诊感染变种病毒。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仍然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同元旦气温降至八度左右。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4点，跌一点，成交金额9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8点，升6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2蚊，跌24蚊；阿里巴巴212.6，跌15.6；美团264.4，跌14.8；小米集团31.45，系跌1蚊。京东健康154.2，跌10.3；盈富基金26.58，跌2仙；吉利汽车24.35，升1蚊；阿里健康20.9，跌2.75；海尔智家26.8，升1蚊；中国平安93.8，升1.9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2，日元103.56，瑞士法郎0.89，加元1.285，人民币6.531，英镑兑美元1.357，欧元兑美元1.222，澳元兑美元0.762，新西兰元兑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16822点，升165点。港金现价报1753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96美元，卖出1895.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城市花园嘅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城市花园嘅第三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喺告士打道咧去中环方向，跟住景隆街嘅第四线，因为有路面维修，咁而家第四线封闭，影响到一带咧都系车多。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景隆街嘅第四线有路面维修，一带咧都系车多。咁因为爆水管嘅关系，铜锣湾嘅景隆街介乎谢斐道至到洛克道嘅一段景隆街咧，唯一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咁位于景隆街嘅小巴站需要搬到过去咧，就系洛克道同埋谢斐道啊。重复多次啦，就系铜锣湾嘅景隆街爆水管啦，介乎谢斐道至到洛克道嘅一段景隆街，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咁相关嗰个小巴站咧，亦都要搬到过去洛克道同埋谢斐道。

啊，总结 WhatsApp 又好，亲口同佢哋讲都好啦。今日我哋请嚟 François、Wilson、Darren 咧，佢哋约埋一齐去分享，讲下佢哋嗰个唔同个 party 有啲咩嘅年度总结啦，吓。 哇 ，Rosalind，Rosalind， 小小心意啊，收咗佢啦。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要你哋山长水远嚟我山顶大宅，我都话叫司机嚟接你嘅，多谢晒，多谢晒。 哎呀，我哋仲有手有脚，又唔似你咁样出个门口都惊撞爆间屋，唔使噶，唔使客气噶。 系咯吓，唉，叫你去我哋屋企，你又话咧唔识路啦，啊，又唔去呢区，又唔去嗰区，系我哋咧先顶得你顺嘅啫。 咪所以咧，我永远都话你哋系我最好最好嘅朋友咯。 得啦得啦，点啊你啊 ，Rosalind， 你 call 晒我同阿 Darren 上嚟，话咩讲咩？2020年度总结，你做咩？玩人哋嗰啲颁奖礼啊！你想同我哋总结啊吓？ 就有钱啊，想还啊？ 咩啫？我争你钱咩吓？睇埋个稿之后系你争我钱啊吓？好，到你讲啊 ，Darren， 你有咩想同我讲啊？ 嗱，即系咁样嘅、我先讲咧，我哋三个咧， 系啊， 我系要赞啊 Rosalind 嚟嘅， 赞佢乜嘢啊 ？Thank you。 嗱，你呢一年嚟咧，真系不停不停咁样约我哋出嚟聚会啦。啊！你又叫我咧做就话咧一定约唔成嘅。如果比着我系嘛，系你先咁叻。朋友之中咧，要有你呢一啲咧，所谓不甘寂寞咧，咁就真系好啦。 啊！你真系咧吓离晒谱噶， 唔系咩？ 咁我约你又唔好咩吓？ 咁咪就系好独极咯。 我呢啲咧闲人咧唔揾下你哋啊！我啊买咁多好嘢食嘅，边度食得晒？即系咪等你哋嚟见识下咯？ 寂寞寂寞啦， 见识下， 冇人陪冇人陪啦。哦，即系呢啲咪就系你嘅缺点咯。成日都炫富，但又唔知我哋有钱过你。你知唔知个世界上好多人仇富噶？不过我就唔会仇你嘅，因为我本身有钱过你啊嘛。 咩？ 系我同阿 Darren 先至咧，见你咁可怜冇朋友陪你做场戏嘅啫。 唉 ，Friends 话你头嗰句咧就讲得啱啦，尾嗰句我唔认同。 点解啊？ 嗱，你啊成日啊开口啊得罪人咯、 啊，咪就系咯。你嚟得咁鬼屈就唔好应承啦，枉我真系当你我系我好姊妹啊，真系。 哇、啊，你有冇搞错？我哋呢啲先系真朋友啊，冇唔会收埋噶，有嗰句讲一句，冇嗰句都讲埋噶。 嗱，咁呢一样呢又真系做到100分啊， 得不能二分都嚟啦。 你吓、啊，完全呢因为你冇理过人嘅感受啊，啊，都系有好有唔好咁啦吓。 咪、啊、咯，啊唔。好净系话我先得噶，真系吓、啊，好啦，赞咗我同话咗我啦吓，咁 Darren 讲你咧，咁啊，你系咪一个称职嘅男朋友咧吓？ 好、啊、what？ 你睇下个样 咩啊？ 哎呀，打边炉咁样啊，十下十下，仲唔系乜 yes man？ 乜嘢都喺度应承个女朋友啊？你系佢只兵嚟嘅咋，做多唔会做少嘅，你估你有得升啊你啊？ 咁样就包唔会有错，我话吓，冇、啊、得输啊， 冇得赢咯，冇得输但冇得赢咯。 啊，老师你哋真系咧最中意你，真系讲真话嘅。哎，在我哋面前大赞自己好啦，在外面人哋笑你傻猪啊！ 我唔系会喺度，我都笑佢噶噃。你话咩都好啦，你咩都应承，真系啊！你初初拍拖就 OK 啫，个女仔以为有执到宝啊，有个笋盘啊，哎，日子耐咗啊，咩叫习惯成自然啊？你日日都俾件羽绒佢着啊，佢嫌你烦噶啦，觉得热噶啦，你咪变到冇主见咯！你讲乜你就跟住走， 咪就系咯，你女朋友就会嫌弃你，跟住啊，佢要同你分手啊，你都 no。要 say， 要 say yes 啊，拜拜啦！ 咁黑心嘅一个二个啊， 有嗰句讲嗰句咋？ 你估我啊，又好想做呢个咩 yes man 咩系嘛？唉，咪就系啊，因为有阿神 fans 花你呢啲咁样嘅香港女仔咯。 咩事啊？ 发叔佢话你 咩事啊？港女有咩问题啊？吓咩、啊、叫做咩？ 好啊？咩啊？ 我有咩唔好啊？ 你啲女朋友咪麻。 你自己望下我， 鬼烦啊！ 样靓身材正，有学识，厨房又有得上，客厅又有得出，睡房啊，我就唔使你嚟望啦，我自己一个搞掂啊！我呢啲女朋友，我想话俾你听，你真系三生有幸，执到宝啊！你而家 最弊你啊，嗰对眼啊，吓生上石头壳顶咧， 寄居蟹啊！而家、 哎、你真系啊， 只眼生到咁高， 你唔记得啊？你记唔记得啊？有一次 记得定唔记得啊？ 你记唔记得你自己有一次拍拖吓？唔、啊、知做咩鬼嘢啊？中意咗一个失婚啦、学历低啊，但系好顾家嘅男人，哦、你话佢顾家、啊？ 哎，记得。啊，系咯系咯，啊，人哋同你一齐啊，都有压力嘅，顺晒你意又唔中意啦，啊，俾意见又话人咧唔识嘢，你听你，你嗰阵时几难服侍啊你啊， 因为我见嗰个男仔个名叫阿辉啊嘛，佢又咁顾家咯，咁我谂住冇得辉，冇得辉，搵翻个顾家辉。点知咁样嘅啫？我又错乜嘢？胡海使我空。 你净系你咁样唱都死啦，赶晒人走啦！唉，到 你 讲 啊， 到你讲啊，你应该讲翻，你应该自己支持自己嗰句、啊。 我 讲 咗啦，我话我有嗰句讲嗰句，有咩错啊？ 咁啦咁啦， 好啦，冇 错 啦， 你冇错冇错。诶，不过有样嘢咧。就都系要讲嘅，就系、是、你嘅爱心爆棚。 咁点咧？ 就连自己冇地方住啊，你都咧揾间屋俾你阿爸阿妈啦、细佬妹住啦。啊，有你呢一个家姐咧，嗱呢样我啊觉得你真系一百零一分。 Excuse me， 咩叫我自己冇地方住啊？吓、啊， 即系话 我喺深圳有几间豪宅，唔通又话过你知啊？ 咁但系而家你翻唔到去啊嘛？ 咁咪另一回事啦。我大把屋钱，我大把地方噶，我听啊。 咁、 啊、 我真系要赞 我一 个电话 打，你估边个男人唔愿意打开佢度睡房，踢开佢老婆，邀请我入去瞓？ 哎呀，真系巴闭！ 因为我最近转做终点，我帮佢打扫房间。 都算你坦白， 咪就系咯。哎嗱，即系咁，真系要赞下你嘅啦 ，Rosen 诶，唔系范花啊，咁一家人。 你唔好望到我就意乱情迷啦。 一家人血脉相连系咪？有今生冇来世，梗系要帮下手啦。换净系我都会咁做。 哦，又唔系 ，Rosen 咩啊？ 我记得咧，你有个唔知乜鬼哎呀细妹咧，输晒你阿爸俾佢嘅钱。跟住跪喺度要你帮佢，你都冇理佢喎。 係咩？ 係啊，呢咁似 TVB 唔知第八集嗰啲情节咁样嘅嘛。 但係上个月、我争少少钱周转，阿 Rosalind 你二话不说就开咗张冇银码嘅支票俾我、喎。 跟住弹票嘛，你系咪唔记得咗啊？ 我未入未入票喎、其实 係咩係咩？ 你当时咧系啊，范花。知唔知点解呀？一个系破坏我屋企嘅人啊，一个系我识咗你几十年嘅好朋友啊，好姊妹啊，咁你话点啊？帮边个啊？ 吓、 啊， 个亲姊妹都唔帮我， 咪咯、 那個？哎呀，听唔听到？哎呀，点解哎呀两、 个字啊？咁呢个咧，呢、這个 osh 咁样、啊，真系。咁你有冇同你阿爸食饭见面啊？ 咁阿爸始终都系阿爸嘅，冇佢啊冇我。啊，只要佢唔过分啊，唔好带埋啲唔系家人啊当家人去聚会，咁我都 OK 嘅。 哦你家人得唔得 你家人就更加好啦。 睇睇病嗰个啊， 梗系啦，唔系边个？ 我赞成啊，我赞成你呢一个讲法吓、啊，支持你啊 ，Rosalind 啊，同你哋咧倾完之后真系唔知点解，本来咧应该唔会有咁嘅效果，但系咧好想讲，而家成个人释放咗， 系咪想去厕所啊你？ 有啲急， 松晒系咪啊？ 松 晒 系咪？ 每个人咧，讲咗， 我觉得咁嘅，每个人咧。梗系有好有唔好噶，系咪先？只要咧肯接受人哋嘅意见啦，又要放低自己嗰啲唔好嘅嘢啦、啲衰嘢咧，咁大家咪可以和谐相处啦，系咪啊？好似我哋三个咁，系嘛？ 使唔使讲？ 你两个好好咩？ 讲个嘅口号啊，Super！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朋友，我当你一世。奇怪，过去再不堪回首，怀缅时事其实还有。朋友，你试过将我营救？朋友，你试过把我批斗？无法再与你交心。手 最佳选友。从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别人如何明白透？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但说过去却那样厚。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死之交当天不知罕有，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想要再次喝酒，待葡萄成熟透。但是命运入面每个邂逅，一起走到了某个路口，是敌与是友，各自也没有自由，位置变了各有队友。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早知解散后各自有，际遇作到尤其就其在接受了，各自有路走，却没人像你让我眼泪背着流，严重似情侣讲分手， 讲分手。年度总结之后，你有冇发现你嗰啲选友全部都喺你身边出现咧？吓， 通常喺得到做选友嗰啲都系最好朋友， 所以咪变咗最佳咯，最佳选友咯，真系吓。OK， 喂，年度总结啊，阿田你系有呢个习惯嘅 咩？唔系啊，就系冇啊，所以咧我先喺度话咧， 你保持呢个良好习惯。 唔系，我睇上网喺度搵啲 清算系统， 即系唔系？因为喺网上面成日好多啦，我之前上个礼拜讲咗好多咧，即系譬如某网站啊，有搜寻网站啊，有十大嘅嗰啲叫做咩啊年度啊咁样嗰啲噶嘛，咁我话啊。大家在感情上面在不同的崗位上面有没有得去总结一下呢，这样 review 下过往一年大家有些什么做得好做得不好的，是不是可以拿出来倾，我就拿出来说呢， 是老公老婆appraisal report 这样。 是啦。 又不可以 那谁做一个即是比分那个考官。 不是不是。 应该都是老婆做晒 的。哦、这样的。 我又觉得可以玩一下这个游戏的，就是说呢，譬如就算你同仔女都是的。譬如可以即是但如果仲可以能够聚埋一起的话，喂，今年差不多年尾了，这个礼拜年尾了，是不是？那不如聚在一起的话，可不可以讲这一年大家有些什么事其实在某些事情是不开心啊，可不可以拿出来讲啊，有什么赞有什么谈？ 我强烈建议呢，是啦，我强烈建议呢，除非你有解决的方法或者有必死的决心。 咦，你好惊啊，曾志豪。 喂，好合理啊，你无端端即是等于中国人有个说话呢，就是说不要揭开个地毡，里面会走晒蛇虫鼠蚁出嚟。除非你隔篱有大量嘅扫把啦、拖板啦，同埋你 book 定间屋咧，就可以避两日嘅。咁如果唔系，真系唔好乱嚟。 但系你嗰啲地毡会越嚟越窝可噶咯。嗱，呢个就系一个旧病嚟噶，系咪先？ 嗱，如果你俾我咧，我会咁样拣嘅，我会review 咧自己作为一个爸爸嘅角色，因为咧我对家有个细路啊嘛，即 系 佢冇得反我啊嘛。 我都话你有唔同嘅岗位，你可能同你阿爸阿妈系个仔。 系啦系啦，但我就唔想 review 同老婆嘅关系啊。何苦咧？何苦咧？ 两位可唔可以咧？就算 review 咧，都系一啲感谢或者系 即是一面唱好 啫，感謝感恩欣賞嗰啲地方咧。 例如咧，不如你试下感谢我哋两个先啦。 嗱咧，作为其实我头先都讲啊，老板咧同同事 两位大步揽过， 未知噶，仲有几日啊？ 大步揽过， 合资一算都唔知算成点噶。 唔系，我想问下啦，桂花田，你有冇自己身先士卒，当仁不让行先？ 做先，走去 review 你同我玩。 我系真系想有呢件事， 跟住你就要请定假啦嗰日。系、 哎、 啊，第二日佢就话：啊，老细，我有啲痛啊，真系肚痛系啊，冇其他嘢系啦。 系啊，唔系悲痛啊，系嘛？唔系，我真唔系认真嘅，就系、是、咁多年冇做咧。其实我觉得系点解？ 就唔好做啦。 试完咧，即系因为咧，喂啊， 你 咪肚痛嘅曾志豪啊！一阵如果呢啲向你提出，你会点？ 你讲你讲， 唔系，我觉得系要嘅。譬如我同我工人姐姐咧，我系会咁样做的。 咁嗰啲系合约要 唔要 主动 雇 系咯？ 咁但系 佢冇得 say no 噶嘛？ 唔系，我都会问下佢 O 唔 OK。咁但系我谂下啊，唔系，大家倾下呢一年嚟有啲咩嘢，系有啲咩做得好，做得唔好，倾啫嘛。我哋真系唔系闹交噶嘛，所以我会邀请，我会 煞有介事咁，我哋坐低一齐倾下过去一年、 啊、 会唔会吓亲人？ 系啦、啊，你觉得过去呢一年，老公啊，我对 你 好唔好啊？ 你 两个 男人反对， 我反对啊！ 好敏感喎， 唔係真係啊！ 你咁煞有介事咧，會好驚噶。 係啊，唔係因為你 有啲係 casual 啲嘅場景可以。 唔係，仲要係咧，你係咪肯定所有嘢提出嚟之後咧，係會有解決方法先？ 咁起碼得個知字啊！ 唔係你知㗎啦，其實你點會唔知啫？ 唔係喎，有時啲女人咧會收收埋埋咧，嬲你又唔知嗰只㗎嘛。 哦、 你試下舉一個例啊！ 係咯，你嬲阿華啲咩佢唔知㗎？ 嗱，我又不便講，我會講嘅，只會同佢講咯。 咁你有冇信心？你同佢 review 完之後咧，就會有個好嘅結果。 我話咧，我之前同啲細路咧，好我印象中我同佢哋去講過一次，傾過一次嘅，即係話大家兩子我唔記得。 早兩日啫， 唔係嘅。 如果早兩日就恭喜佢啦。 唔係，我嚟緊我一定會籌備呢件事，我下次話俾你聽，我準備成點。 唔係佢係主導嗰個嚟啊嘛。嗱，個個同我講， 坐喺度 有咩做得好做得唔好嘅嚇？唔係姨媽媽嗰啲唔準講住。 你到時下個禮拜唔好喊住翻嚟。 喂，咁但系你系 窒一窒啊，窒啊，即刻有啲惊，喂，急急急，系，即系系啊， 好难以启齿咩？你哋觉得？ 唔难以启齿啊，难以收科啫嘛。 你教下我啊， 系啦， 教我， 好，你教下彭仔啊。 正经经嘅，我真系好建议。 咁你 review 同彭仔先啦，你而家嚟啊。 哦，咁啊，同佢咧呢个雇主嘅关系系咪算唔算系咪老板啊？ 嗱嗱嗱，唔敢讲啦。 你佢担心。 你 review 啊？ 其实我哋同你倾嘢嘅时候，彭仔，我哋都好真心啊，我哋都冇毫无保留啊。 系啊， 你都有接受意见啊，咁呢啲咪系啱咯？系咪先？ 哦，好啊。 我觉得系老板同员工咧都应该要做呢件事噶，所以嚟紧呢几日，你唔该你得闲就同啲同事。 但我哋有好多个老板噶，你会唔会同其他老板都 review 啊？ 我惊佢唔够得。 系咯，嗱，咪就 系 咯。 系咪好难开口咧？ 仲有好多老板噶嘛？ 系啊，你仲有好多个高层啊。 系咯， 我啊，诶，我唔紧要啦。你最紧要搞掂你屋企人老板啊嘛， 系啊， 啊 OK， 唔系我觉得避重就轻啦。如果我俾我 review 咁好啦 ，OK， 唔好讲话唔好嘅，讲好嘅得唔得？ 就讲好梗系得啦，嗰啲每日都应该讲添啦，真系。 因为咧唔系噶，唔系个个肯愿意开口赞人噶，我认真噶，啲老豆啊， 我惊有反效果啊！你越赞得多咧，佢又越嬲啊！ 就尖尖自 己，你知道我咁好嘅，平时你唔讲。 跟住 可能 翻嚟后 可能会咁样啊， 就将除夕夜变成感谢 感谢 祭咯，系咯，你知点解感谢要叫祭吗？祭字啊，你要奉献嘅喂。 日本出现新型冠状病毒变种个案之后，由今日起至到下个月底，暂停所有非居民嘅外国人入境。首相菅义伟表示，措施系为提前应对做准备。早前同日本就商務人士往來達成協議的11個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內地、泰國和台灣等企業人員繼續允許入境。在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該區普遍晴朗。另外，華北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度冷風會在明晚橫過華南沿岸。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明日日間仍然和暖。星期三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除夕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降至七八度，新界再低两三度。现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5点，跌11点，成交金额1,03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8点，升60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 腾讯控股529.5跌26.5，阿里巴巴211.8跌16.4，小米集团31.6跌8.5，美团264.2跌15元，京东健康153.3跌11.2，吉利汽车24.45升1元，盈富基金26.56跌4仙，阿里健康21.2跌2.42，海尔智家27.05升1.25，中国平安93.6升1.7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2，英镑10.516，瑞士法郎8.713，澳元5.902，加元6.034，新西兰元5.524，欧元9.4694。每百日元兑港元7.48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249。日经平均指数报16,827，升171。港金现价报17,530，升1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71美元，卖出1,895.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交通回复正常。咁受爆水管影响啦，喺景隆街噶。咁而家介乎谢斐道至到洛克道嘅一段景隆街啦，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啊，封咗一段嘅景隆街。咁而家景隆街对出嘅小巴站暂时就取消，而家咧就搬咗去洛克道啦，同埋谢斐道一带咧就车多。另外由于有路面急修，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的第四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南丰大厦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皇后像广场。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北景街挤塞，龙尾就在健康西街。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衣的青上路和青高路一带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屯赤隧道入口机场、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Alex 啊，2020咧，你做过啲咩啊？ 乜有事做过咩 ？Alex， 咁2020嘅娱乐圈又有咩发生过啊？ 乜又有事发生过咩？ 咁2020有边个艺人结婚呢？ 又有边个艺人生 B 啊？ 喂，两只嘢就系挂住问，我边度记得啫？冇记性噶嘛？你两个同我做完个总结啊，再同我讲啦。 冇问题。留意12月31日，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微电香港，李志刚、超 B、阿土同你一次过总结2020娱乐大事回顾。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至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张坚庭导演再好嘢呀，都指挥唔到佢嘅仔女跟剧本演出㗎。 唔俾个女去人哋屋企过夜嘅嗰阵时。个女又点解唔得呀？咁点解我同学嚟我屋企瞓你又得呀？我话。 想知道更多张坚庭同埋佢仔女相处嘅心得，就要留意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Happy Father's Day！ 《丰收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系 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晚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十点，仲要系朝早嘅十点钟啊！ 吓，即系话朝早十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十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浮人里边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喎，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后嘅风骚快活啦，而家去到十一点都十二点啊，都十一分咁上下啦吓，咁啊气温咧继续23度，相对湿度53%嘅。喂，以下落嚟咧，我要讲呢单新闻咧，就同好多打工仔咧即系有关嘅。咁但系咧，我必须咧就要求教我哋嘅各位听众啊，即系特别系咧，如果你系做老师嘅话咧，欢迎你咧可以即系如果你咁啱吓，而家即系有空闲咧，可以同我哋互动一下。因为点解咧？话呢单新闻 系啊， 咩话？ 系咪文字题啊？ 唔系啊，真系同咧老师嘅打工权益咧好有关系噶。嗱、 哦， 以往咧吓，各位，我哋以往咧曾经听过咧有啲打工仔咧，佢系喺咩情况之下咧做完嘢啦，最后咧就要还翻晒啲人工出嚟嘅。 议员 系啦，对上嗰次就系议员，就系佢哋宣完誓之后咧，咁发现 我的事 系啦，我就喂你呢几个月嗰啲都唔算数噶啦，俾人哋 DQ 咗，麻烦你你啲钱回翻先，系啦，装修啊嗰啲啊嗰啲有啲开支都冇咗噶嘛， 嗯， 咁跟住 系啦，咁嗰阵时我哋就即系已经知道，哦，个别行业打工仔咧好危险噶，系啦，可以会咁样嘅，但系你话一般咧。普通你话咁、我唔系从政啊，我都系做普通写自由工啊，咁有冇可能会出现咧？就系话工又翻咗啦，汗又流埋啦，粮都俾晒咯，突然间佢同你讲话，唔该攞翻钱翻嚟，还翻啲钱出嚟，然后佢仲要加一句，因为其实你系冇资格喺呢个岗位度做嘢嘅。 吓，冇资格，你而家先同我讲，做完你先同我讲冇资格，边个错咁系你错。 即系如果打个比喻咧，阿田喺度咧开咗几个礼拜咪啦，突然间话你下个礼拜唔使翻啦，点解？ 哦，你冇资格， 咁你谂住走就算啦，唔系、你呢几个礼拜咧就斗咗我哋人工，唔该你俾翻晒我。 冇可能，咁我付出咗嘅喎， 系 咪先？ 得唔得先？ 要揾都揾翻。 照计，你最多嗰个老板，你咪慎品咯。之前有 请错人咯，系啦， 错人啦， 系啦，照计系咁噶嘛。 嗱，咁系老板慎品啫。但如果系条例嘅话，咁就系咪就冇得讲啦？我唔知道啊。 而家咧，所以呢个咧，点解我话咧？我哋如果广大嘅听众咧，有做教育界嘅咧，不妨可以喺 Facebook 度咧互动一下。因为咧，即系我觉得呢单嘢太震撼啊！但系咧，我哋又唔系教育界，详情咧唔知道点样可以即系判得好啲。 喺香港嘅， 香港嘅咁，但系咧讲个新闻俾你听咧，就都啱啱嘅就好似系佢话咧有一个咧就系喺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毕业嘅呢个老师，咁咧佢就咧就揾就毕咗业之后咧佢就揾工啦，咁咧佢就揾咗一个咧就小学嘅老师嚟做，咁咧佢哋啲名词咧好仔细嘅，咁所以咧呢个可能唔知系咪佢哋关键咧就话获聘为呢个助理小学嘅学位教师。 学位教师呢个 terms 就系有意思啦， 有意思嘅，系啦，好啦，咁啊一做咗几耐咧，做咗半年咯，咁样打咗六个月工啦，做咗半年，突然间咧，教育局咧就话，喂，你咧唔符合咧呢一个小学咧常额教师嘅要求，就话咧你报读嘅嗰个叫做教育学士同埋社会科学学士咧，里边系唔包含小学师训嘅资历嘅，所以咧其实你系唔应该符合咧教小学嘅入职要求。咁跟住咧，仲要问佢攞翻咧20,000，因为佢教咗6个月啦，已经要佢攞翻晒咧，佢任内嗰啲薪金翻嚟。 咪先， 先？ 咦，唔係先，即係話其實呢一個朋友咧，佢簽同間學校應該係簽咗約啦。 冇錯冇錯，做埋噶啦，翻咗工噶啦。 翻咗工六個月咯喎。 佢個合約入邊有冇咁樣寫過？ 嗱，好啦， 如果你我唔滿意咧，你要辭退你，或者你要扯咧，你都要還翻啲錢俾我。 實冇啦，因為佢而家咧，其實教育局問佢追翻啊。 咩問題係佢都唔知道自己係冇呢個身份。 係啦。 咁係問題係出錯喺學校喎。 係啦，好啦，咁於是乎第 咁唔關我事。 咁於是乎第二格咧，可能大家就会谂啦，哦，系咪呢个老师衰？佢咧呃人嘅，佢读咗啲咧唔够资历嘅一个咁样嘅学位。 唔系有人去买学位啊？咁你可以查证啊，系咪先？ 即系譬如可能佢意思系话咧，系啦，我系咪要请个即系黑带嘅？点知原来你蓝带又扮黑带，系咪咁咧？ 哦，咁啊要睇下嗰个老师系咪有全心隐 瞒。好啦， 睇下佢嗰张毕业证书系咪真系唔系香港大学啦？ 系啦，咁于是乎咧，大家就问咧，佢话唔系，那个学校请咗佢半年噶咯。咁咧，原来佢就话咧，当佢去见呢份工嘅时候咧，咁啊请咗佢啦。佢话咧，佢同埋请佢嗰间小学咧，为求稳阵咧，佢哋都话，我呢个毕业证明咧，系咪真系可以教到小学噶？咁我老校长都惊咁，因为其实佢哋要问教育局攞资助啊嘛。 哦， 咁佢就话系，应该如果你唔认嘅，咁钱边个俾啊？咁样。咁咧，于是乎咧，原来佢话咧。佢哋喺半年前即係正式请佢嘅时候呢 请佢之前。 佢同嗰个小学校长呢分别就向返 ConU。就问返呢啊请问呢佢就喺呢度毕业嘅。係呀係呀係呀有陈大文喺度。 社会教育啊咁样跟住有教育学士啊。 冇错啦。喂佢话呢个陈大文系咪可以教小学㗎因为我哋要请佢喎咁样。港大话 OK， 港大话确认佢嘅学历系合格。 你 讲 大话，你头先系咧，你头先个讲大话系不断讲大话。 而家呢个就系个新闻嘅其中一个结论啦。有人觉得话，喂，咁边个讲大话？因为个古仔咧就系话讲大话系啊，有符合学历要求佢话佢符合学历要求啊，即系冇问题啦咁样。咁咧点知咧而家就话唔得，甚至乎咧佢话港大嗰个课程声明咧就话。你是可以在中学或者小学任职老师的。即是我 其实。你课程都讲到明的了。 我报课程的时候我看埋你那个简介的嘛。是啦、 啊。所以他毕完业之后咪去找份工作咯。 没 错。 那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咁然后呢他就说他就中间呢就是被教育局呢就是突然间质疑他就说你的资历不得因为你问他拿资金啦。咁然后呢他就第一次就马上呢在入职之前拿过。入职中间因为遇到教育局质疑嘛他再问港大呢拿声明。咁呢港大都俾他㗎喎。港大就说有啊。证明你完成了课程相关要求的啦， 有真的啦，呢张证书系真的有读啦， 系啦，有资格喺香港嘅中小学任教噶啦，写埋呢句，哦，但系跟住边个唔承认呢跟住教育局唔承认，我话对唔住，我哋唔承认你呢个学课程咧系可以教小学，啊，咁啊跟住企咗喺度啦， 咁啊真系喂，咁我要拗翻起初嗰个课程究竟边个同边个丢 啦？而家咧，即系嗱，如果我哋嚟到呢度咧，我哋即系大家都唔系教育界啦，我哋净系可以知道咧。就係話有一個打工仔，佢就修業，即係修讀咗一個資格課程，俗稱嘅沙紙。跟住張沙紙講到明咧，就你可以教中學、小學嘅。咁點知咧，到連個僱主都請埋你嘅時候咧，佢同有個第三方嘅機構就話：對唔住，我唔承認你呢張沙紙，我唔承認咁樣。咁唔承認已經好慘噶啦，仲要你嘔翻曬啲錢出嚟。哇！而家就企咗喺度， 就奇怪啲。但我都想聽多次嗰個即係喺。局方啊，教育局系讲话系佢嗰个佢读 嗰 个课程 系唔 成佢教， 系啊，佢话佢资历不符啊，系啊，原来佢嗰个资历好搞笑噶，因为咧 嗰个科目啊问， 唔系佢嗰个课程啊，即系佢嗰个叫做教育学教育学院嘅毕业课程咧，佢话原来咧而家大家再所谓更新咧，教育局就话呢个课程可以教中学，唔可以教小学。 中学唔系教小学，因为小学会需要， 因为小学仲可以再难啲嘅，难过中学嘅。 我就觉得最惨系咩咧？即系话嗱，你话究竟而家即系有三个 party 出事啦，一个教育局啦，一个系四个啊。教育局啦，港大啦，个小学老师啦，小学嘅学校啦，同埋个老师啦，好啦， 即系牵涉十四个， 边一 个 要 负责任？边 个 要 负责任咧？嗱，嗰廿万涉及廿万， 都唔少好认真。 如果我哋按部就班咧，你话嗰小学老师，佢有冇责任咧？咁佢个责任就系我报读咗， 我又信咗你嘅简介，你话可以教中小学，我咪报咯。 系啊， 我报完毕咗业啦，仲要请人问你攞埋认证，你都俾咗我，咁我做到足 嘅 喎，已经。 老师应该冇问题嘅， 我做到足 嘅喎。之下， 但系而家偏偏佢系食物链嘅底层， 要搵翻佢要赔死，因为佢 赔20万，阴公佢话咁多个月啲粮要俾翻你。 咗啦，嗰啲系粮嚟。 系啊， 有冇一啲程序系老师而家教紧嘅？咁佢可以做一啲嘅。上一个 course 或者 系啦，即系补翻个资历， 补翻多一个 course， 可能系一啲短期嘅，或者系去考一个什么嘅资格试，咁可以攞翻呢一个 即系用翻一啲叫做系你哋所谓嘅行政系咪 啊？系啦，行政补充得唔得咧？ 咁其实咁样嘅叫切葱个方法系咪啊？系咯， 佢而家咧已经个学校咧算好好啦。佢话咧原来佢哋用咗啲方法咧嗱，不过因为都系嗰句，我哋唔系太熟佢啲制度咧。 大家筹款啊？ 佢唔系啊，佢已经用咗第二个方法咧，就话请咗佢去做呢一个咧，即系我睇清楚先啦。因为佢而家咧就愿意俾佢去做合约教师啊。佢話咧，校長小學校長咧好體諒佢，因為佢話喂大佬，你都係俾人屈嘅啫喎。 哦，我明啊，我明白。 所以咧，佢就話咧，用係啦，頭先個學位嘅， 頭先個學位教師，所以佢可以去申請教育局嗰、那個， 係啊， 助理教育助理學位教師嘛。 哦、 所以咧，同合約嘅可能有兩條隊嚟嘅。 係啊，因為如果你講得啱啊，應該咧嗰個學位咧就可以問教育局攞錢。 政府係啦，因為佢學位教師 啊嘛。佢而家合約添，合約教師咧，係啦，就用自己學校嗰個經費，係啦，咁所以咧就繼續可以俾佢咧呢一年咧就繼續喺度任教嘅。 咁可以繼續任教啫，咁頭嗰半年。 做唔到編制內嘅老師咯，咁所以咧，佢話而家佢哋嗱，學校嘅希望係咩咧？佢話可唔可以咧，俾港大咧免費錄取佢咧讀一個小學嘅師訓，就再向教育局咧就支付相關嘅薪金。咁但係佢話港大已經拒絕咗啦。教育局咧又唔肯提供安排， 因为佢又唔可以咁样开个先例嘅，又真 唔系，因为佢开呢个先例，佢承认我呃你咯啫。 系啦，咁但系佢真系讲到明系有咁嗱，我哋俾消委会先而家。 系咯， 我觉得消委会喎。 即系嗱，我唔知啊，因为咧，我哋如果嗱将呢件事而家我当挤埋一边先，因为点解咧唔熟内情啊嘛，所以我哋好多听众已经俾紧意见，但系如果咧你将佢推而广之咧。我就有啲擔心咧，即係譬如你話 課程之後，原來你唔認受我。 譬如話，我讀個水電牌咁樣，可能我以為喂係咪考到就可以做水電師傅啦？點知無端端咧做咗幾個月工程之後咧，機電工程處同我講話，喂唔係呢個課程咧，你喺呢個風騷考出嚟嘅呢個牌咧，原來做唔到水電嘅，淨係做煤嘅啫。水电煤做唔到，水电就系做煤，跟住然后就你要俾人 cancel 咗个资格咧，我就 系 谂紧死啦！咁其实而家我哋咧作为普通市民咧，系咪可以好百分百知道自己报嗰个课程咧，系得到啲咩资历噶？系边个认边个唔认嘅？喂，而家都系你。 如果以头先嗰个老师嘅个案咧，佢已经好清楚系知道佢报读嘅时候，佢可以系有啲咩嘅资历嘅承认啦。 佢同埋中途啊，咩头好似话头先中途都去问多次 噶嘛。佢、啊、入职嘅时候又问，中间俾人哋第一次投诉咧，佢再问，人哋都话得噶，你有呢、這个可以教到噶咁样。 因为当中牵涉有几个系一啲嘅权力， 系啊， 系啦。 好惨啊！我就觉得 嘅部门或者系人物啦吓， 系 有听众就系、 是、如果俾我咧，我作为一个小市民咧，我系嗰位老师咧，去到呢一个地步咧，因为真系各有各嘅说嘅道理，我就会啊，唔知道申诉专员可唔可以帮到我咧？ 系真系会 揾 翻相关部门， 会唔会牵涉到系一啲嘅行政失当嘅？嘅情況咧，點解明明係一啲認受嘅寫到明係認受嘅一啲嘅證書或者學歷到頭來原來一句説話或者係有一個嘅改變咗一啲政策上嘅改變咗，就可以連嗰樣嘢都唔再承認咧？ 如果我係佢咧，我要去消委會咧，同埋去商品說明條例嗰度話咯，係 啊， 真係 唔知邊樣？係啊嗱， 但不過聽眾咧就話啦，係啦，佢真係有課程咧係適合中學嘅老師，唔適合小學老師嘅。就並不是話你會中學都教得，點解小學唔教得？唔係咁嘅，佢哋啲教育程嗰個課程 係，但係佢寫到明嘅喎，陰公真係。所以有啲老師就話有啲聽。仲就话佢呢个老师咧，佢冇读 PGDE 唔知咩意思啦、即系师训课程或者系师训课程。佢话佢个大学位系教育学士，但系冇包师训。佢话咧 ConU 同埋教大咧系唔同噶，一般咧教大要读五年嘅。嗱，其实我谂系明嘅，所以咧， 即系点解又唔同嘅份课程 咯？关键应该就系咧，嗰个毕业生咧，佢可能都知道咧，喂，我冇嗰个师训喺里边，系咪真系教得小学嘅？佢、再三去向 ConU 去问， 佢求证啊嘛，系啊， 人哋都话得， 请你去。教学帮手教学嗰间学校都请你， 冇错啦，最惨啊！而家真系惨啊，唔系即系，所以我哋就算唔系嗰个行内咧，你就系感受到嗰种咧荒谬啊！同埋如果将心比心咧，咁我就惊其他咯。喂，我剪头发以为考咗个发型师，原来突然间有机构话我唔承认、 啊。唔系你唔承认唔紧要緊，你唔好有 赔钱、啊。 系我真系有做嘢。 系啦，因为仲要系你要向可能系某部门咧，你申请咗啲撥款之后咧，佢就话对唔住，我唔认可你、啊。即系我而家我觉得呢个冇资格。好多打工仔都好複雜啊，但係我覺得嗰個原理就好慘咯，即係嗰個打工仔就算最後俾人哋判咗話係唔合資格嘅， 因為佢跟規矩嘅，係啦， 但係點解要賠錢？即係啲人覺得好慘嘅，我做咗嘢喎，做曬嘢喎，但係我要賠錢喎，而家真係 嗰個賠錢。是真是局叫那个老师赔返啲人工出嚟，定还是局向学校 攞返廿万， 是攞返嗰个资助，因为其实有一个人有个人物。 只是呢个啦我估。 咁其实应该是个学校自己揞返俾政府就得个教育局，就唔系个佢会唔会就係将件事简单地就话返俾个老师知。 系啊，因为 你不如还钱俾佢啦，咁样。 系啊，仲要唔系喎？我学校肯请翻佢喎，用自己钱。 唔系，咁佢用唔同嘅合约形式嘛，讲紧、 啊。 但系问题嗰二十万，咁真系点 咧？嗱、所以咧，即系我哋最尾不如咁啦，撇除呢一个咁具体嘅例子咧、其实我哋有冇啲听众咧，你都有读唔同嗰啲进修课程咧？其实你有冇再三确认？喂，嗰、个资历系点噶？ 你读完之后系咪真系可以搵嗰份工噶？ 系啦、即系可能最后个个都啱噶，教育局又冇错，跟住康宇又冇错，老师又冇。错啊，冇错，但系嗰廿万就要俾翻咯。咁点算啊？咁点算啊？喂，可能真系，如果你都有报读唔同一啲资历嘅经验咧，你都不妨喺面书度分享一下咧。 读完之后，原来你系唔可以做到嗰样嘢。 系啦，你有冇试过发现啊中伏啊？原来嗰个咖啡拉花去唔到咖啡店度做噶，真系。 好多听众都系话老师唔关老师事啊， 好惨啊， 唔好要去陪啊， 好惨啊，真系。各位打工仔啊，我哋真系呢一两日啊，系有排挨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因应彩云村风泽楼五日内有四个污水样本验出新型冠状病毒，将要求住客及访客接受强制检测。咁对于同村邻近嘅明丽楼有多宗确诊个案，风泽楼污水验出病毒系咪涉及交叉感染？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表示，每座楼有独立污水渠采样点，不涉及旁边楼宇嘅污水，所以相信风泽楼嘅阳性污水样本都源自风泽楼。估计风泽楼可能有冇症状感染个案，基于公共卫生防患未然嘅原则，要实施强制检测。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今朝被廉署人员上门拘捕，被指涉及披露721元朗站事件受调查人士的身份资料。廉署表示，朝早落案起诉林卓廷三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罪名，他现已获准保释，下午两点半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廉署话，早前接获投诉之后，依法并按既定程序就怀疑披露事宜进行调查，其後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林卓廷在社交網站今早上載一段影片，顯示他在寓所被捕的情況。當時他質疑廉署為政治理由演繹有關條例，淪為政權打壓工具。廉署就表示，控罪指林卓廷涉嫌明知或懷疑有被指稱觸犯防止賄賂條例所定罪行的調查正在進行，沒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向公眾披露調查中一名受調查人士的身份。12名涉嫌偷渡被扣押在深圳的港人，其中10人的案件下午在深圳鹽田法院開審，法院外圍今朝守衛森嚴，堆出的行人路圍起2米高的水馬。本台記者致電其中一名港人李宇軒的官派律師，對方表示自己是受李宇軒委託，強調並非官派律師。由於委託涉及商業秘密，不便受訪。記者再問及李宇軒會否認罪時，對方掛斷電話。根據鹽田法院網站，下午只有幾宗民間借貸糾紛的案件，法院庭審公開網未見今日有案件直播。記者致電法院查詢，法院人員表示有關案件依法公開庭審可以旁聽，但旁聽名額已滿。12名港人的家屬早前向各國領袖和國際社會發公開信，促請各國政府派使館人員到庭旁聽。日本發現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患者增至8人，厚生勞動省表示，最新確診的是一名居住在東京的50多歲女子，她在今個月13日由英國返回日本，當時在機場的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其後在居所自我隔離檢疫期間並沒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亦沒有同任何人有緊密接觸，她之後發燒，上星期二求醫，尋日確診。厚生勞動省在上星期五表示，5名由英國底部的旅客在機場的檢測結果呈陽性，相信他們是感染了變種病毒。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明天日間仍然和暖，星期三同四顯著轉冷，風勢頗大。隨即進元旦，市區朝早氣溫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1点，升4点，成交金额1,04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8点，升60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9.5跌26.5，阿里巴巴212.2跌16蚊，小米集团31.65跌8毫，美团264.4跌14.8，京东健康151.9跌12.6，吉利汽车24.45升1.1，盈富基金26.58跌2仙，阿里健康21.15跌2.5，海尔智家27.05升1.25，中国平安93.65升1.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2，日元103.55，瑞士法郎0.89，加元1.285，人民币6.53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 歐元對美元 1.221， 澳元對美元 0.76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12。 日經平均指數報26,800 點，升143點。港金現價報17,530元，升1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4.43美元，賣出1,894.9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白元浩，有乜嘢说话想同2020年讲啊？ 我想讲2020年是艰难的一年，因为除了感受到经济环境恶劣之外，自己都因为意外入医院，现在都未好翻。所以我想讲2020年虽然辛苦，不过我学识了爱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Happy New Year, baby! 一起同2020讲再见。 梁明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朝早八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二台通识六十秒。 年尾想搵工有咩方法啊？ 我最近喺街嗰度见到，嚟紧下个月1月12号星期二有展翅青见网上搵工日嘅宣传海报，你可以参加、啊。 展翅青见网上搵工日，我得中五学历又冇工作经验，会唔会有啱我嘅工噶？ 呢、這个网上搵工日系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举办噶。只要你是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人，就可以申请做计划学员。成为了学员之后，你就可以在1月12号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参加展翅青见网上找工日了。当日会有不同的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给学员申请。现在你都可以上计划网站那里看定活动资料先啦。 哇，可以在家坐定定又找到工又挺好、啊。等我都即刻登记做展翅青见计划学员，再参加埋1月12号的找工日先。 以上资讯由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个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 我好羡慕咧，佢可以拍到一出咁经典嘅电影啊！嗰啲对白到而家仲啱用，你好嘢。 我就羡慕佢啲仔女已经出晒身啦，有多姿多彩嘅发展，你好嘢。 咁唔知道张坚庭觉得自己导演、爸爸边一个身份系最好嘢咧？ 咁就要留意丰收快活人士段内嘅丰收家庭保卫队啦。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接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嚟到年尾嘅呢一集《風之卜》咧嚇，我就咧 清倉啊， 係啦，唔係即係由清倉啊。呢本咧都係一啲朋友咧陳年舊書送俾我咧，好耐冇睇過啦呢本，仲要係咧難得地係一本英文書嚟嘅，係、 哦、 啦。但係咧，因為佢嗰啲實用技巧嚟嘅，佢 個、即係工具書嚟㗎。 你可以叫工具書咧。往事我都好少會講呢啲書種嘅，不過我諗下。即系2020都过啦，2021咧，如果你想有个新希望嘅话咧，唔知道咧，你会唔会都需要咧喺呢一个 人际关系，特别办公室政治嗰度咧，就处理好少少。 你针对程振鹏？ 点会啊？我哋最幸福嘅地方就系我哋从来都冇办公室政治啊嘛。 我连办公室都冇。 冇咯，系咪先？我哋得办公嘅啫，办翻工嘅啫嘛。系咯。 你办翻工又办 翻工 啫嘛。 系啊，同埋呢本书，我觉得咧，其中有个 chapter 咧。啊，都可能对好多香港人嚟讲咧，都会有种共鸣感噶。 系话老细定咩啊？ 就系话老细，你睇老细永远都系最好嘅话题嚟噶。 虽然咧，阿程振鹏已经系我哋老细，但系佢都有佢老细噶嘛。 系啊， 同埋我喺个节目入边啊，我都系你哋一员嚟噶咋。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一阵间你慢慢对号入座咯。系啊，嗱呢本书咧， 我唔好啊。 呢本书就叫做咧一百家，即系一百招咧 tactics for office politics 啊，即系一百个战术咧，即系喺呢个办公室政治里面做的咁样，咁咧佢第一个咧已经系即系好吸睛咧，佢就第一句咁写嘅，叫做特别章节，就系话咧点样同呢个好困难嘅 boss 相处。 啊，同困难的 boss 相处 系啦，佢英文咧好含蓄嘅啫，佢用 difficult 哦， 佢用 difficult boss， 佢话 how to dealing with a difficult boss 咁样。 difficult 系好咩嘅，即系 难相处 咯，麻烦。系咯， 佢 咁嘅 trouble 系咯， 但系佢有两个，有两句喎，系啦，因为咧，我特别咧，嗱，佢有好多个 chapter 啦，咁咧我就特别拣咗咧，其中有两张咧可以同你分享嘅，因为其中一张咧就我谂好多打工仔都好想知嘅，即系成个香港都想知嘅，就 系 how to handle the world's worst bosses。点样同呢一个世界上面最差嘅老细相处？ 会唔会问特朗普身边啲人又 走？使啦，走啦，佢都就嚟走啦，佢都已经。 佢都始终系一个老板。 系啊，嗱，咁咧，佢其实呢本书咧，点解话实用呢？因为佢就咁样嘅，佢咧就每一个 chapter 咧，佢都会俾一个咧，即系一个名目咧，就系全部都系同你咧可能要面对嘅有关。譬如可能佢就话chapter one， 佢就嚟一个咧有25招咧，你好重要嘅行动。是每一个所谓专业人士都应该要适用的，这样都好标题党的 feel。 全部用的数字啊，几多个重点啊， 是啦是啦， 等你容易掌握。 是啦，咁跟住譬如说第二个 chapter 呢，就话呢有25个呢，即係大家在职场上面应该要避免讲的字眼啊，咁样。咁第三个呢，就是说点样呢可以呢，哦，这个好正喎，佢话点样呢令到你老细呢可以在这个事业上帮到你。 是啊，佢可以帮到啊， 佢唔啱 啦。 系啊，咁即系 very difficult 噶咯，真系又 系啊！呢个我觉得呢个几好啊， 你变 difficult 系啊！佢话点样 开条咧？系话教我怎样令老板咧睇我唔到啊？ 里边应该会有噶，应该会有噶。咁咧，然后就譬如话，喂，有啲啱你啊，彭爷，呢个咧叫做 building your power 啊，建立你嘅权力啊，咁样啊。 咁即系相对于系冇 power 系啦，你可以睇下嘅。咁啊，然后就系话系咯，佢话仲有啲譬如话你点样可以相处。同你啲同事相處啦，等咧佢就話：哦，喂，呢個就啱你，因為你成日都話你係 superstar 嘛。 我係啊， 係啊。Chapter Nine 咧，佢裏邊就寫住咧，佢話點樣咧可以咧，即係同你啲同事咧同埋夥伴咧好好地相處，令到佢哋咧 make you be a star。 哇！ 等你同事令到你哇，变成一个明星啊，咁样。 你睇过呢本书啊，阿彭仔？ 系啦， 我系点样令到你哋啊嘛？我 系啦系啦 系啦。 咁所以咧，我第一时间咧，我觉得太有共鸣咧，应该就第一其中呢一个章节咧，就系话点样同呢个世界上咧最麻烦嘅老细咧就相处嘅咁样。嗱， 但系麻烦嘅定义系 咪？冇错啦，佢有分俾你嘅。 系啦， 佢有分类嘅咁样。 即系男同女啦，即系嗰个麻烦程度唔同。 好啦，听下大家有冇遇过呢一类老细啦？嗱，我哋三。只手指竖起先， 唔好对 我 哋 冇遇到呢啲老细，好好真系。 我啲老细个个都系 wonderful 嘅。 系啦，不过头先我啱啱先讲完，佢话自己系 superstar 啫。 系啊， 因为佢第一款老细，知唔知叫咩老细咧？ 咩老细？ 就系叫做我系星而你唔系嘅老细。 我系你啊。 系啊， 佢话针对你噶啦。 佢话 I am a star and you are not boss。佢话呢一种咧，然后就叫做咧，即系叫做竞争性好强嘅老细。 呢个咪特朗普咯。 特朗普是咁啊， 咁啊系，佢都系， 佢唔系成日话佢 最星系 啊，当 只系明星。 哦，唔系，但我谂佢嘅意思应该系话咧，即系啲老细咧，其实有少少咧，就系睇唔起啲下属，佢觉得自己系最叻嘅，所有人都比自己差， 系超越 boss 嘅身份啊。 边个？ 佢系星啊嘛， 系咯， 星。 唔系啊，即系佢嗱呢一类老细咧，首先我哋唔明系好嘅，证明我哋遇唔到。即系咧，佢应该 边一类咧？ 系啦，嗰啲老细咧就系会觉得手下固然系我手下啦。 你提嘅意见咧，都一定系废嘅，都一定系渣嘅，系啦。咁咧佢有几个特征嘅，佢咧就话啦，佢咧成日喺个脑海里边咧就会觉得咧，佢系一个传奇嚟嘅，佢系最叻嘅咁样。 自己系 legend。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佢仲有一个好大嘅，即系所谓嘅自我价值啦。 呢个已经想死 了。系啦，即系佢会放到好大啦。 彭仔未到呢、這个。 系啦。 系咩？ 系啦，咁咧。系啦，佢话呢一啲老细会有啲咩效果咧？就系、是、佢觉得自己以为最叻啦，个个都要吹捧佢啦。 真真乜都知噶。 咩叫乜都知啊？ 即系个老细啊。 类似噶，佢系咧觉得咧，佢系要系最叻嘅咁样。 佢咩都知嘅。 系啦。咁然後咧，佢就話呢一種嘅自我咧，就會放到好大嘅。咁咧，同埋咧，佢話咧呢一種老細咧，就係會好大件事咧，就係佢會對 好快死啊！ 唔係，因為佢話咧呢一種老細咧係屬於一種咧即係危險嘅老細嚟㗎。 因為佢係最冇領導能力嗰啲啊！ 我冇咁講，佢冇咁講， 可能搞到你份工都冇埋啊，間公司都執笠啊！ 係啦，唔係嗱，佢咧會做啲咩咧？呢一種老細咧，佢就話啦。佢会叫你话你要跟我嘅意思去做，但佢话咧所有员工咧就发觉唔系喎，呢条桥我谂出嚟嘅。 系咯， 嗰啲条桥 即 系谂出嚟嘅， 电视剧咁啊。 系啊， 个同事讲完嗰个卖完桥俾老细之后，跟住老细突然间好似恍然大悟嘅，我谂到啦， 系啦， 然之后讲翻嗰人讲嗰啲嘢， 系啦。咁咧，佢仲举咗两个例子咧，好笑啊！佢话嗱呢一类咧，即系我系 super star， 你唔系嗰啲老细咧，佢哋平时讲说话咧，你要有一个翻译咧，你先知佢真实意思系咩嘅。举例，系啦，举例佢就话啦，Shelly 有个同事就叫 Shelly。系即系咁啱嘅啫，佢真系叫 Sherry 啊嘛，系啦，咁啱又系你 best friend。佢话咧 ，Sherry 咧就系、是、我哋部门里边嘅其中一个成员嚟噶，佢咧就系、是、协助我哋咧就系、是、去策划今次呢一个项目。 嗯， 好，请你将佢翻译。呢、这、一个就系一个 super star 嘅老细，佢就同我哋介绍 ，OK， 我同你介绍 Sherry 就系我哋嘅同事，佢就 系、 是、帮我哋手咧就系、是、一齐去制作呢一个项目咁样。其实佢真正嘅意思系点讲？ 今次呢单 project 咧，我俾阿 Shelly 做咧，你哋好睇实啲，应该系好嘢嚟嘅。 唔系佢 系咪呢个 Shelly 系咪个心腹嚟啊？ 唔系唔系，其实个意思即系话咧，当一个 super star 嘅老细咧，咁样去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其实你就已识得听咧。其实佢讲紧嘅真正嘅客观事实系乜嘢？嗱，我翻译一次先。 我再估， 好嘅，估多次。 我揣摩呢个老板意思，即系话呢一个 project 系佢做嘅，个 Shelly 做嘅，咁佢都系普通一个员工嚟嘅啫。 吓、 系咪咁嘅意思啊？ 啱啱调转，因为所谓咩叫做翻译咧？ 头先讲紧心腹啊嘛。 啊，唔系啊，唔系调转啊，即系话咧呢啲呢一类型嘅老细咧，我头先咪话咯，所有桥咧就佢谂出嚟咧，但系其实偷你嘅。 哦， 佢偷你噶嘛，因为佢觉得自己好叻啦，但其实佢冇料到嘅。咁好多时候咧，你讲完啲桥之后咧，佢就会将佢融咗入自己度，跟住就会出嚟话：得啦，我谂到啦。出年呢个项目咧要放两个烟花咁样，跟住啲人话：出咪我谂嘅咯，我谂嘅咁样。好啦，咁佢咧头先嗰句说话点翻译咧？佢周围同人介绍咗。Sherry 是我哋其中一个 team member 咯，咁啊佢有份帮我咧就制作呢一个项目嘅，咁大家 我嘅咁， 冇错系啦，大家真正意思就听到，哦，其实呢个 Sherry 咧就系全权负责晒咧，一手一脚都系佢揼嘅，其实咧你只不过咧系喺隔篱咧偷佢嘅光，佢系最劲嗰、那个，即系可能咧你话搞个金曲咧，即系阿鹏有谦虚咁样咧，佢就话冇啊，即系呢啲人就帮手啦咁样。其实嗰啲人可能全部 啲人嘅心里面知道， 做晒嘅， 即系 Shelly 做嘅， 做晒嘅， 又并乜事你 都 系啦，佢话系做得好紧要咁样，系啦。咁譬如咧，于是乎佢话佢呢啲老细，佢话佢唔肯明赞佢噶，亦都唔愿意咧就强调佢实际嘅功劳咧。 我即系呢啲老细就系唔肯好吝啬自己嗰句说话去赞赏翻个同事。 系啦，同埋咧，佢话譬如第二句佢会点讲咧？佢就话我好欣赏阿 Sherry 咧喺呢一个工作里边嘅付出嘅咁样。 嗯、 但系佢话其实真正意思咧，即系大家听就话知道，其实 Sherry 咧，佢已经系咧摆晒自己101% 嘅心血摆晒落去。不过呢个老细一定话俾佢听，其实我觉得佢只系奉献咗少少咯。 O K， 系啦，少少噶咋，即系唔系好多噶咋咁样。 即系点解啲老细成日都系好似阿彭姐或者好吝啬去赞赏啲同事嘅咧？ 系啊， 明明都系 肯定一个同事嗰、那 个，因为佢觉得自己系最叻啊， 咪就系不知所谓咯。 系啦，佢觉得自己系最叻啊咁样。咁啊，佢话佢哋另一个口头禅咧，成日呢啲老细摆喺后边咧就话啦，个个都做得嘅，不过我可以做得更好。 即系啲老细成日都觉得话，譬如话你可能约嘉宾咁样话 ，OK， 你约到好巴闭啦，系啦。不过其实如果我嘅话咧，我约埋佢老豆嚟咯，唔系就得佢咯咁样。 记住啊，嗱，你睇完呢本书之后送俾彭仔， 系啦， 跟住打彭仔转移俾其他人。 系啦，咁咧佢仲话有几个特点嘅呢一啲老细咧，真系好惨嘅，唔知道大家有冇遇过咧吓？佢话咧佢哋有几个口头禅咧，就是、香港人成日都听到就话 口头禅。 我是你那个年纪的时候呢，其实我就已经 点老屁屁那些这样。 是啦，他就说很喜欢会讲这些说话的。好啦，咁你总结了啦，咁但是怎样可以呢，即是所谓应对他呢， 是 啦。我不知道呢这些方法呢大家有没有试过。 但是都要看看你什么身份的同事。 是啦，是什么呢，譬如他就说呢，因为这类型老闆呢、其实最大的特色他就说抢工啊。抢功劳是最劲的嘛，因为那个老细呢他说自己什么都叻晒嘛。 抢功劳。 是啦，他说呢你为了跟这些老细生存呢，他说你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功劳，要被人知道你的存在的咁样。 Okay。 他其中一条桥。 即是说老细你要做到嘢，做到嘢被老细睇到。 是啦。 跟住呢你都会保住，因为他都是 你都是一个 support 的人。 是啦。咁譬如呢我唔知道老细你点评下呢招得唔得啦。譬如他说你哋做咗个 project 啦。他说呢咁呢你就呢要打一个呢即係一个 project outline 出嚟。他就希望呢、他说你记得呢写清楚。你負責過啲乜嘢？做過啲乜嘢？係啦，譬如咧，佢 用呢個方法自保。 係啦，譬如佢舉個例咧，佢就話、今日咧係新員工嘅迎新晚會，明明咧就是、阿桂花田咧頭搭尾，全部咩都做鬼曬嘅。咁、咧，但係佢驚冇人知啊嘛，佢話佢建議你咧就記得要寫住迎新會，咁就分得好仔細咯。 係啦，茶水係我嘅，舞台係我嘅，燈光係我嘅，嘉賓係我嘅。 係啦，設計係邊個？咁當然最尾要寫啦，執行監製程振鵬啦。 係啦， 隔離做旁觀。我话曾志豪咁样，但系佢一定要将自己咧嗰样嘢咧写出嚟、然后就交出去嘅时候咧，就唔使特别强调争功嘅。但系咧，佢话咧要写清楚自己嗰个岗位，真系 咁多都系你咁样。 我想问下 呢条桥系咩啊？ 呢条桥 喺你管理嘅过程里边啦。 如果呢条桥 work 嗰个地方咧，就 系 在于佢一定会俾人睇到，系人哋一定会睇到佢。不过点样去评价佢？呢一種嘅 present 嘅手法咧，就真係唔知啦。 我作為咧，即係試過都睇到咧，即係我哋嘅一啲叫做嗰、那個長康咧，裏面咧有曬啲工作人員咧負責咩崗位嘅，即係作為一個同事嘅我咧嚇、我就哇呢、這個嘢真係慘啊，負責咁多部門。嗱作為同事嘅我，但 係 作為老闆咧又唔知道會睇到長誒水成春咁長嘅 list 咧，誒邊個負責乜嘢崗位喎？ 你真係好細心啊，桂花田。 我有睇過。 由舊年開始，我哋已經全部編曬做一個團隊啦。 啲名都冇啊！ 慘啦，呢條呢條橋俾人哋俾人哋炒喎。 已经俾我化咗啦。 系啦，嗱，第二条桥咧，嗱，讲多呢个贴士算啦。第二条桥咧，其实佢话你就要有翻少少咧，即系嗰个机心先得。 哦， 咩机心咧？嗱，嗰个系你老细啫，佢唔系最大嗰个啊嘛，即系佢总有大老细噶嘛。佢话嗱，请你把握每一个咧同你嘅大老细 见 面嘅机会。佢举例，佢话嗱，我哋公司都试过，可能有阵时 男子去男子啊。 系啦，男士啦，或者你 咁我咪好唔抵？ 唔系咁，你总有机会见到大老细噶嘛？ 我而家咁多年嘅大老细都除咗大姐， 唔使去厕所嘅。佢话咧嗱，有阵时我哋偶然都会遇到噶嘛。咁啲老细咧亦都好有礼貌，通常就话。啊！ 你行先啦， 唔系，豪仔呢排点啊？ 我哋嘅大老细会叫你行先， 系啦，或者话啊你好嘛咁样嘅， 佢费事你阻住。 系啦，好啦，我问你啫，佢话如果你遇到个大老细，佢好客套咁，即 系 话哦，桂花田你好嘛？你会答佢乜嘢？ 我梗系会 认得我啊！ 系啦，我即系话老细咁好啊，记得我的名字，所以咧我第一次见阿荣总嘅时候咧，我话老细你好啊，我系桂花田啊，系 咯，咪冇啦，冇啦，佢就叫你唔好净系咁得一句。 哦， 佢话好多人咧见到大老细咧，即系唔系话 top 到系即系你嗰个最劲嗰个啦，但系 唔使要有啲故弄玄虚嘅嘢嚟到引起嗰个大老细嘅兴趣啦。 佢话咧，佢话譬如话大家搭 lift， 佢话遇到咧个老细问你 How are you？ 佢话咧你唔好就咁讲话 ，I'm fine，thank you。佢话唔好，晒晒。 哦， 佢话咧你系要有啲无耻嘅，你应该第一时间就话。啊，几好啊，老细！我最近咧啱啱完成咗呢一个咧金曲嘅邀请嘅名单啊！哇，我做咗五日五夜咧，请咗六个嘉宾啊！我几好啊，老细咁样，佢话咧你要、okay。 你有存在感， 即系讲俾佢听我你做过啲乜嘢， 你而家做紧乜嘢？ 系啦，令到对方要知道。喂，但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 哦。 反而我觉得咧，你话咁多条桥咧，呢种就即系正正常常啦。 咁好啦，而家再俾你遇上阿荣总一次啦，喺后楼梯。 我会同你讲。 多謝，我話好開心啊，老細，我話見到佢啦，跟住話我哋嘅節目咧又成為咗一個最受歡迎裏面嘅，係咪要咁樣？ 唔係唔係，你要內斂啲，係啦，榮忠啊，啊唔係唔係，我哋咁樣，但係內斂啲嚟誇張。桂花田你好嘛？ 係好啊。 榮忠啊，呢排咧就有啲頭痛，因為咧我哋已經連續幾年咧攞到咁好嘅成績咧， 都唔知幾年。 唔係，我諗緊點樣可以好啲維持佢落去啊？係啊，再加上咧， 突破 係啦。好啦，嗱，呢个系第一类，第一类老细。咁第二类老细咩咧？就叫做家长式老细。 家长式。 咁呢样系咪好？系咪好啊？呢样 都系属于唔好嘅，因为点解咧？家长式老细咧，我谂朋友会好容易理解嘅。佢可能系由你第一个电话用咩手指去揿掣，已经开始建议你。佢可能个任务系咁样交托你嘅啫。阿田，你负责帮我嗌外卖。咁你谂住都 OK 啊，一个任务啊。点知佢突然间转个头就话。你记住，唔油唔肥唔渣唔剩，跟住唔好太耐，跟住你想打电话嘅时候咧，你想打边间？我有 coupon 喎，系啦。然后打完之后仲，唔系佢惊你做唔到啊。佢话佢好似一个家长咁样咧， 管教式， 佢会不停喺隔篱。 呢啲系直升机式嘅家长。 系啦，或者你可以咁样做嘅。咁佢话咧，但系呢一类型嘅老细咧，佢嘅特色咧就系佢话佢觉得自己咁样好安心啊，因为佢咧即系。佢以為自己係俾咗一個關懷俾你啦，佢又巨細無遺咁樣照顧你啦。 佢唔放心俾人， 佢唔想冒風險啊。其實都 係啊，係啊， 係咪？ 係啦，咁 所以有啲人咧，咪啲老細咪話：，哎，叫得你嚟做，不如我自己做啦咁樣。 啊，類似嘅，係啦，類似嘅。 我咪成日出錯，我又激氣喎。 係啦， 咁為乜啫？ 有力我唔識話。 系啦，咁然后咧，佢话如果你应对嘅方法系咩咧？嗱，我唔知呢个咧 work 唔 work 嘅，因为你点样同个父母讲，叫佢唔教你先得噶。佢其中一个方法咧，佢就话你真系要同佢讲，佢就话 你信我啦。 嗱，你俾一个任务我，我咧就独立完成嘅。佢话咧不妨咧要求一个低难度啲嘅任务，即系譬如可能你用翻嗰啲金曲嗰啲，哦唔好唔使，金曲嗰啲梗系你嚟啦咁样。但系你可唔可以俾我约一集职安嘉宾？系啦，我自己嚟嘅。 你咁样睇小职安嘉宾， 唔系你规模冇咁大啊嘛。你约金哥可能约十个啊嘛。嗱，我职安嘉宾我一个礼拜约一个啫。但系咧，佢话你要求同我老细讲话，我自己嚟，可唔可以系我独立完成嘅咁样？ 即系藉此嚟到显示。你系得噶， 系啦系啦， 唔使下下照顾晒噶， 系啦， 唔系啊，其实唔系话自己得啊，即系话咧，其实 我系可以自己做到嘅， 系啦，你唔使咁管住嚟教。 系， 我想问咧，即系有啲咩咧系似阿程振鹏噶？ 程振鹏， 或者阿鹏，即系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系边类型？ 嗱，我读啲名俾你听啦，佢有啲叫做情绪化老细啦。 你系咪咧？请问车答系 点？我系唔顾人感受老细啊。 早就知我哋咪开放咗，系咯，讲咗啦。 系喎，咦？唔系喎，你系呢个，你系新老细。 哦， 佢呢度又写住 the new boss。 系啊， 佢对我哋嚟讲系新老细。 唔系咯，你都唔系新，又乜嘢咁 多？系啊，佢有好多款唔同嘅老细咧，所以我觉得几难得。 有冇啲中同大妈嘅？ 黐线，嗰啲外形嘅唔计啦。 佢有一啲叫做系unpopular boss 啊。 系点样 unpopular 法咧？即系唔 好笑 噶。 佢咁 样一间公司嘅管理层眼中 unpopular 系咯，定系员工先？ 成个公司啊，佢咁样形容噶， 就肯定上下层都系咁。 佢冇 下都唔中意啊！ 嗱，佢话佢冇影响力嘅，佢冇盟友嘅，佢冇权力基础嘅。 佢系独立个体户嚟啊！ 系啦，佢话咧，其实就净系用佢嗰啲可能系即系一啲幸运啊，或者咧佢喺里边嘅捱嘅资历嘅坚持咧，佢先攞到而家呢一个位置。 你做乜最后就系讲中我系呢一种啊？ 点会呢？你点会 unpopular 咧？真系啊！仲有一类老细咧，就话 the boss who doesn't keep her promise。 哦， 佢咁啱呢个位用 her 真系啊！ 系咯，点解系要女士系做唔到呢个承诺嘅 咧？吓，点解嘅咧？真系，仲有啊，有啲系 boss 咧，就系佢话系一个 poor communicator 吓， 即系咧唔系好识同人沟通嘅老细啊。 嗯， 我发觉其实净系讲呢个章节咧，就已经自己可以对号入座咧。究竟你有啲咩老细系会咁样咯？但系嗱，我觉得佢最难得咧，就系佢每一个章节咧，佢都有话俾你听咧。 有冇例子嘅呢本书里面？ 有，头先有好多例子嘅，系啊，所以佢都有好多嘅。特别佢话咧唔中意开，佢话唔识得沟通嗰啲老细咧，有一个特点噶， 系 佢话佢好中意开会嘅。 点解 嘅，就听人哋讲嘅。 叫呢个朋友解释下。 我就以为，我就知道开好多会，开会嘅重点就系分咗啲嘢俾人做嘛。 嗯。 但你嘅重点系啫，但有啲人原来开会嘅重点系，佢唔识沟通。 原来唔识沟通嘅老细好。系啊，嗱，所以呢本书咧，喺100招喺办公室里边嘅嗰啲咩策略咧，大家年尾嘅时候可以咪一咪啦。希望出年我哋都健健康康、顺顺利利。 嗯，再见，拜拜。